喂，贝贝，快啲啦，上车啦！ 你俾我谂多阵先啦，医生。呢两款饭盒睇落都好好味咁啊，我仲未决定咗买边款食好啊。 成日都系咁，次次都揸唔定主意噶。 120 yen 啦，要呢本杂志啊？系，剩位240 yen 啦，先生。 目击者， 好啊。等阵先啊，医生。 又做咩啊？ 姐姐换翻， 喂，我哋就快够钟噶啦。 得啦，我快翻嚟噶啦。 各位乘客注意，13号月台将有列车驶入，请问站黄线，前往博多列车已到站，请问站黄线。 詳情係點我就唔清楚，不過好肯定爆炸嘅嗰邊。 嚇！你話爆炸？ 做乜嘢啊？點會爆炸嘅？ 哦，弊啦，今次大件事。 喂喂，係咪報案中心啊？車站發生爆炸，快啲派人嚟啊！依個會有好多死傷者。 辛苦晒你啦！ 情况点啊？ 系，似乎系爆炸品导致今次爆炸，未知有几多伤者。不过救援队伍已经陆续到场支援，佢哋送紧伤者去医院啦。 哦，嗰位系？ 哦，佢话佢系医生，所以就俾佢同啲伤者急救。不过既然救援队伍已经赶到嚟，都唔需要佢噶啦。哎，唔使你帮手噶啦，急救工作就等救援人员接手啦。 如果而家换人接手紧呢个伤者，分分钟冇命啊！我哋系唔会走嘅。如果你想阵间多个人死嘅，就搵人抬我走。 好啊！喂，细佬， 咪住！我认得佢，佢应该就系嗰位黑杰克医生。 系佢啊！ 冇错，尽可能派啲科技帮佢手。 啊！ 如果佢需要啲乜嘢嘅，我哋做到嘅尽量做。 系， 我鉴定科到场，封锁车站方圆20公里范围，发现可疑人物嘅话，要即刻扣留查问。犯案的是丧心病狂的凶徒，无论如何都要将他绳之于法。 是。 今次事件是近几年来同类案件之中最凶残、最冇血性的一单。为了市民的安全，以防再有惨剧发生，当务之急是要逮捕凶徒归案。容易报告情况。 是。死伤者有28人。根据我们的初步估计，公事包入面的炸弹是用遥控引爆。凶徒用的相信是高性能的塑胶炸弹。而家炸弹嘅事已经交由鉴证科跟进。至于首部凶徒方面，经调查后，我哋锁定咗4个疑犯。有证据显示，案发嗰阵呢4个人都喺现场出现过嘅。周访导演，42岁，系电视台监制，工作表现优异，拍过好多出高收视嘅剧集。 不过冇人知道佢喺空余时间会做啲乜嘢。佢篇大学毕业论文，听讲内容系同爆炸物品有关。第二个大王屋晓，32岁无业。喺7年前，佢喺火车俾人偷咗张中奖彩票。佢因为呢件事同铁路局嘅人打紧官司。爆炸当日，佢声称自己系准备搭火车去大阪入场睇赛马，不过喺佢身上揾唔到彩票或者入场券。齐藤彭之，26岁，写字楼白领。我哋查到佢系个铁路狂热者，佢曾经投考过铁路局，不过考唔到，因为呢个原因，佢对铁路局怀恨在心。佢曾经组过半年自卫队。案发当日，佢手持车票企喺月台。最后一个疑犯就系佢。 停，清，坐！呢只动画我今日一定要搞掂噶，放我走，快啲放我翻屋企啊！ 手冲真，听讲系电影导演。 哦，阿明啊，同我话俾监制知，我份稿要迟啲先俾得佢啊！吓、啊，我而家喺边啊？我而家喺差馆啊，喺差馆啊！哦，咩、话？监制话就算我今日点都咬到份稿俾佢，我要投诉。 喺发生爆炸前冇几耐，听讲佢用电话同人倾过关于炸弹嘅嘢， 会唔会同佢部电影有关啊？ 系啦 ，Sir， 基本上我就唔介意你哋扣留我问话嘅。不过咁噃，你哋起码都搵杯嘢招呼下我，唔系我好难同你哋合作噶噃。 俾嘢你饮，你系咪就肯同我哋合作，协助我哋查呢单案？ 等我话俾你知啊，无论你用咩方法去盘问我，都唔会有咩结果噶啦，清者自清啊嘛。 喺爆炸发生之前，你曾经喺月台出现过系咪？ 系啊，场爆炸搞到我去唔到大阪，我冇机会去见下啲马仔啊。 认真答我嘅问题，而家有几十人死伤啊！ 哼，话唔定咁样益咗佢哋咧，与其混混噩噩做人，可能咁样仲好啲。 你本身唔系谂住去旅行，点解又会喺月台嗰度出现？ 唔关我事噶，当时我真系谂住用啲火车上，我讲真噶，人哋冇人约，无聊啊嘛。 哎呀，我又冇问你有冇人约，咪讲冇谓嘢啊！点解你要喺列车进入车站之前几分钟离开月台？ 我见到个制片喺月台度夹住我啊嘛，俾咗你做导演啊，你都计咁咁走啦，冇稿交喎。 听讲你读书嗰阵好中意研究埋啲爆炸品噶、啊。 其实爆炸就系种浪费。讲翻正题啊，你哋怀疑我系爆炸案嘅主谋，我觉得你哋呢个谂法实在太荒谬啦。 听讲一直以嚟你都好憎铁路局噶、 啊。哦，系啊系啊，唔好睇我系个大男人，我嬲人可以嬲成世啊。 我想了解一下点解你会咁中意火车？ 阿 Sir 啊，我最中意嘅唔系火车，我最中意其实系四弦琴啊。 我讲多次，隐瞒事实真相对你哋完全冇好处。 唔关我事噶， 我有咩动机先？你讲啊！ 有咩证据话系我做啊？ 你哋证明都系我做咩？ 而家点啊，阿头？ 呢几个犯好醒，个个都好狡猾，唔易对付。我暂时仲未谂到有效嘅办法。 如果有目击证人嘅话，呢单案就会易搞好多。 冇计啦，做嘢成日都会遇到呢啲事噶啦。算啦，而家唯有集中火力喺现场搜集啲有用嘅证据啦。 唯有系咁啦。 阿头，我哋揾到一个目击证人。吓、啊、咩话？佢真系见到放炸弹嘅凶徒。系 呢、这个目击证人叫做水原优子，今年23岁，系车站小卖部店员。据佢所讲，案发当日佢喺发生爆炸嘅车站嘅小卖店开紧工。佢个证供可信程度非常高，佢讲嘅同鉴证结果可以话完全吻合。 我亲眼见到噶，我见到放炸弹嗰个凶徒。爆炸之前，我见佢拎住个公事包入月台。喺火车埋站之前，佢放低公事包，跟住急急脚咁走开咗。冇几耐之后，我公事包就爆炸。爆炸之后，我对眼就完全睇唔到嘢。 系咁，你可唔可以形容下嗰个凶徒系点样噶？ 佢系点样啊？着住大褛，着住条黑色长裤，犯案嗰阵仲戴住顶帽噶。 讲下佢个样啊，有冇啲乜嘢特征咁啊？ 佢个样，块面几白，望落去好冷漠咁。仲有就系、是。 仲有乜嘢？ 我唔识得形容啊！我唔识点样话俾你知。不过我见到嗰时候会认得佢，一眼就认到。 医生，请你想个办法医翻好嗰个女仔对眼，只要佢对眼睇到嘢，咁我哋就可以破案。佢呢单爆晒案嘅唯一目击证人嚟噶。 我都想医好佢，不过真系好遗憾。 遗憾？你咁讲系咩意思啊？ 我已经尽晒力，不过现时真系冇办法可以医翻好佢。佢对眼已经 咩话？我哋已经拉到涉案嘅疑犯，只要俾个女仔亲眼望一望，就可以肯定边个系犯人。有移植呢样嘢噶嘛？做移植手术咁咪得咯。医生，我哋国家有眼库噶嘛？照计， 冇错，你讲得好啱。我哋国家的确有眼库，不过只系做移植眼角膜之用。如果要整只眼做移植嘅，目前嚟讲系冇可能。 唔该你啊，你帮帮忙啊！真系唔得啊！ 警察先生， 哦， 你要求嘅事其实未必做唔到嘅。 哦， 有一个人佢想出手嘅话，可能会做到呢种手术。我指嘅系更换整个眼球嘅手术。 真系嘅？佢系边个？ 系个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嘅外科医生。 化腐朽为神奇。 慢慢讲啊！ 唔该晒你， 移植眼球手术，加拿大做过一次，法国亦做过一次，有两个人接受过咁嘅手术嘅。 咁请问系咪都系成功咗噶？ 唔系，两次都失败咗。 哦， 当时所用嘅系啱啱过身嘅捐赠者嘅眼球，但系由于视觉神经接合唔到，手术之后以为可以恢复视力。不过五分钟后就打回原形。 五分钟？咁即系话有五分钟系睇到嘢噶咯？唔系，一分钟就够噶啦。只要有足够时间俾佢影得出个凶图，咁就得噶啦。 对你嚟讲可能系个好消息。不过你有冇谂过病人啊？ 哦， 五分钟之后，佢嘅希望又会再一次彻底幻灭。我希望你可以明白，我哋做医生嘅。是为了医好个病人先至会做手术，冇一个医生会明知失败都同病人做手术咁冇意义。 唔系冇意义，因为呢一个手术会帮我哋捉到犯人，可以另一个穷凶极恶嘅凶徒接受法律嘅制裁。你话系唔系啦？ 换个角度谂，你所讲嘅有你嘅道理。不过因为咁，嗰个伤者喺手术后又要再次俾失明嘅痛苦折磨。到最后饱受身心折磨的人并不是你们，而是那个伤者。 即是说你不会接受我的要求？ 我不接受。 我给五千万英镑，那又怎样？五千万英镑这个数已经是我们所能够负担的极限。我而家将重案组嘅命运压晒落呢个手术度，咁又点样啊？求下你啊！我都知呢个系好过分嘅要求，不过如果你肯帮我哋手嘅，就可以将个犯人绳之于法，亦间接减少好似你咁受害嘅人。小姐，请你帮帮忙啊！ 我应承你。 啊、真嘅？ 是，我应承你，请你帮我安排。 生，眼球已经晕到了。 是啦，医生，我真的可以睇翻嘢。 是，不过只是短暂时间。好啦，我哋而家正式开始眼球移植手术。手术就快完噶啦，你哋可以带啲疑犯嚟。 所有人一字排开。 好啦，慢慢擘大眼。怎样啊？ 我睇到嘢，我见到你个样子啊！ 对唔住啊，时间有限，请你望过嚟呢边啦。就系呢四个人，麻烦你仔细咁睇清楚，喺呢四个人之中，有冇多人你见到嗰个凶徒啊？ 女人在亂說的，她亂說怎樣的， 那個公事包就是你放低， 這個癲癲地的跟你說得浪費，說完那些沒有根據的事， 我絕對不會認錯，是我親眼見到，昨晚我還記起個空徒有流蘇。 那我問你啊，發生爆炸的人我穿著什麼衣服，身上有沒有帶著什麼東西啊？你說啊，你想清楚才好說啊，你不要說錯啊，說錯了就證明這個女人只是隨口說，她說的事根本就信不過的。 你哋快啲除咗佢右手只手套！如果佢就系嗰个凶徒，咁佢右手嘅手背应该有十字形伤痕。 唔使拗啦，除咗只手套睇下，咁就知噶。 放开我啊！ 放手啊！呀，你想点啊呀？ 证据确凿，我睇你点抵赖。周访导演，你是唔同一单车站爆炸案有关，而家拘捕你。 唉，好啦，呢件事终于可以告一段落啦。 医生，我有一个要求啊。咁嘅，趁我仲可以睇到嘢，我希望再睇多一次外面嘅世界。我希望你用紧余嘅时间，好好欣赏外面嘅景色。最后一刻，我能够看到咁美丽的夕阳，我已经觉得好满足。我呢一世绝对不会忘记呢一刻。 医生，好多谢你今次的帮忙，我在这里要再次衷心多谢你。 你答应过给5000万耶我。 是，放心，不会有问题的，总之笔钱就包在我身上。 将笔钱给水源小姐。 哦， 照我说话做。 哦， t h しい静止瞳この手がその髪引き寄せてた何も言えずにこぼれ落ちたため息涙が胸を濡らした嘘でもいい時と望んでいた君の気持ちに応えきれず臆病な僕がもしその時答えてたらまだ続いてたのか体が覚えた不規則なプレスもう一度全てで感じたい全てをなくした不用意なプレス悔やむたびまたその痛みが締め付け 储物柜摇篮。 佩佩啊，唔该你俾得过我啊。 边只色好咧？嗱， 不如呢粒咧放最顶啊。 好啊，好啊。 睇嚟差唔多啦，咁俾支姐姐。 去开灯啦。好啊。 终于装饰好棵圣诞树啦！ 好多谢你哋帮我手装饰啊！ 好好味咁啊！ 啱啱好个肚饿到打晒鼓，咁我唔客气啦。 好啦，我去做嘢先啦，够钟开铺噶啦。 系咧，和登啊，阵间你可唔可以陪我出去买嘢啊？我想买翻一份圣诞礼物送俾哲叔啊！ 好啊！我都想去行街买嘢，姐姐啊，我都想跟你去买嘢， 好易过你喎， 好啦，哎，爸爸一年到晚都咁辛苦，要奖励下佢噶，嚟带埋我去咯， 要买圣诞礼物送俾人。哇，一姨就买呢只杯送俾佢啦，只杯买嚟送俾人噶，唔该你帮我用花纸包起佢啊，姐姐。 是 医生收到这份礼物一定会很开心的 真是激气啊那个今天班主任啊他说我们再搞事的就一定会赶我们出校啊 哼等我们去教训一下他 我的不灵啊 那你跟着去哪里玩好啊 喂你快点跟我说对不起 啊走开啦！ 快啲讲对唔住， 妹妹仔，你再喺度嘈声细嘅话，我就对你唔客气啊吓！ 诶，咪咁样，当街当行虾个细路女有咩意思啊？ 我已经唔系细路女啊，我早就过咗十八岁噶啦，照计我应该仲大过你哋添啊！我已经系个成年人嚟噶啦。 嗯，成年人，既然系咁，我哋就一定要同你好好咁计下呢条数啦。 佩佩，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啊。 麻烦你立刻放了这个小女。 这里不是你说放就放的。 她到底有什么得罪了你们？ 她明明是自己跌倒，竟然够胆说我们撞到她。 不是这样的，是她无端端被我书包埋来我到的。 我相信你，佩佩，我们走了。 喂，你想就这样就走啊？ 这里是我的地址，有什么事你就来找我。 你哋放咗个细路女先啦， 医生。 嚟啦，我哋走啊。 曾几啊？点解你就咁放咗佢哋走啊？ 原来佢就系好出名嘅黑杰克医生，佢系个无牌嘅地下医生嚟。我哋唔使咁心急，以后仲有大把机会叫呢个人赔钱。 就冇事啦，唔好喊啦。 真系激气啊嘛！俾我再见到佢哋，我就唔会放过佢哋噶。 你攞住嗰盒系咩嚟？ 系普通嘢嚟啫。 以我所知，呢一个黑杰克医生搵好多钱， 只要捉住佢嘅痛脚，睇嚟我哋有排都唔忧冇钱使啊！ 真几，真几，你睇下 系乜嘢嚟噶？ 是一条储物柜锁匙，是一个好后生的女人度抢过嚟的。 你有冇蠢啲啊？啲咁嘅嘢有咩用啊？ 我哋去开储物柜嗰阵时啊，啲警察可能已经喺度等紧我哋噶啦。 你放心啦，个女人已经俾我吓到三魂唔见七魄啦。 你哋睇下，完全冇人喎、 啊，放低喺储物柜入面啊，都唔方会系啲咩值钱嘢啦。 快啲开嚟睇下，咪知咯。 应该未死啊，佢仲有呼吸噶。 呢啲咁嘅嘢，我哋要嚟有咩用啊？ 而家点做好啊？ 我点知点做好啊？ 行啦，留喺度，迟早都会出事啊！ 不如跳舞轻松下咯。 B B 会唔会有事啊？喺储物柜上冇事都难啊！ 收声啊！你哋唔好再讲 B B 嘅嘢。 个 B B 之后会点样，根本就唔关我哋事。 珍几小姐，今日咁早翻嚟嘅， 爹哋妈咪咧？ 老爷因为有公事要做，所以出咗门啊，有排都唔会翻嚟住。太太就要做现场直播，所以今晚应该好夜先翻嘅，可以食得饭嘅咯。 我冇胃口， 好好味啊！如果日日可以食到咁好味嘅料理，做老师嘅仔女一定会觉得好幸福嘅啫。 希望每个家庭都食到咁好嘅餸。 计啦，我都已经有好多年冇食过呢一个人整嘅餸噶啦。爸爸同妈妈佢哋根本就完全冇当过我存在。个 B B， 激气啊！ 冇事啊！ 嗯，哇！你无端端瞓乜嘢 ？Happy？ 嗯，呢个时候仲有咩人嚟咧？嚟啦！ 叫佢入嚟啊！点样啊？你想我赔几多钱？ 医生。 嗯。点解会有个 B B 啊？ 呢个 B B 好虚弱，我惊佢会唔得噶。我求下你，你可唔可以救翻佢？ 佢系严重嘅营养不良，应该喺出世之后冇好好咁食过一餐，而且佢对脚同埋脊椎骨都唔系好直。 你一定要救佢，我只系得呢个请求，我以后都唔会再烦你。 我真系帮你唔到，我呢度根本就冇专门医 B B 嘅器材同埋药物，你应该第一时间送佢去医院先啱。 你系一个无牌医生嚟，你唔帮我手嘅话，我就即刻报警告你无牌行医。 我冇乜所谓，你中意咪去报警。我系绝对唔会俾人要挟到嘅，你即刻带翻个 B B 走。 真系可怜啊！睇下你搞到咁污糟，等我帮你换咗块片先啦。听日放咗学之后，我会再嚟睇你噶。早唞啦。你一直跟踪我嚟呢一度，激气啊！这个 BB 应该系俾人遗弃噶，我冇讲过大话。 而家冇人话你讲大话噃，我只系想知道点解你要照顾呢个 BB 啫。 我唔理佢嘅话，佢一定会冇命啊！ 你可以将佢交俾车站嘅职员。 如果我咁样做，啲人咪知道我系小偷嚟？ 原来系咁嘅，你好想救翻呢个 BB， 但系又怕人话你系小偷。不过唔谂下办法，呢个 BB 生存嘅机会好微。 吓、啊？总之你话咩我都会照做，你想想办法，你一定要医好他，我求下你。 已经帮他做过手术，但是这不表示他会完全好化，跟住还要给他摄取一些钙质和维他命 D， 再在他喝的奶度加轮滞剂。 总之我会好好地照顾他。 为什么你这么执着要这么做？算了，我会尽力医翻好佢，直至佢康复为止。以后嘅嘢我唔会理。 我明白噶啦。 早晨啊，医生。 我只是答应他医治好个 BB， 是这么多。 但是为什么无端端喊呢？ 是不是要换片啊？ 刚才你已经做了换过了。啊啊啊啊以后真的见到啲 BB 就怕怕呀。不过点解个 BB 又喺你手度，就即刻变得咁乖唔喊嘅？ 可能个 BB 已经当咗你系佢嘅妈妈咧。 真系好多谢你啊，仲有你添啊。听晚我同佢再嚟过。 真系服咗呢个女仔啊。 咪系啦，都未见过啲男仔好似佢咁无用。 真嘅？ 咩事啊？ 点解呢排完全唔见你出嚟同我哋一齐玩嘅？ 我呢排有啲嘢要做。 咪讲咁多啦，我哋谂住落 disco 玩啊！你都一齐嚟啊！ 我而家冇心情去玩。 我哋点叫个医生赔钱好啊？你未讲过话佢系一条财路嚟噶？ 唔好，唔可以呃个医生嘅。其实佢唔系一个善男信女嚟嘅。 怕咩？既然系咁，我哋成班人一齐去揾佢咯。 你做咩打我啊？算数啦，我要同你哋绝交。 咩话？你知唔知道着半头会有咩后果啊？同我交翻佢。 真几？你点解会搞成咁噶？究竟发生咩事啊？讲俾我听啊！ 唔好以为间唔中早翻嚟一日半日就可以摆个马马虎嚟质问我。 我要忍耐，因为我要照顾佢。 又真系越睇佢越可爱啊！ 你成日咁样夜晚走咗出嚟，目的就系要照顾呢个 B B 啊，系咪？ 冇错，系。 好心你索性送佢翻警察局啦。 我唔会咁样做。我迟下会离开自己屋企，以后就会同佢一起生活。医生俾你嘅系个 B B 嘅手术费同埋诊金。 呢度唔少钱嘅，点样得翻嚟嘅？ 啲钱系喺我屋企个夹万度借嘅，你收咗佢啊！你帮人医病，梗系要收钱嘅啦。 我系唔会收呢啲偷翻嚟嘅钱，你攞翻走。 都唔见人去咗边啊？系咪群埋啲猪朋狗友？ 梗系唔系啦，我好耐冇见过佢哋啦。 点解唔讲得去边啊？ 真纪，你点解会有沓钱啊？ 系喺屋企嘅夹万度攞嘅。 你咁大胆偷钱？ 你同我收声啊！你哋根本就完全唔知道我嘅感受系点，净系识得一见到我就闹我。 哎呀，你真系越嚟越离谱啊！ 你想点啊？ 你一日唔认错改过，一日都唔可以离开间房。 开门啊！开门啊！成日放翻我出去啊！开门啊！ 点算？我出唔到去嘅话，咁个 B B B B， 激起！我好挂住个 B B。 啱收到一则消息，警方在一个车站储物柜发现一个婴儿。最奇怪的是，种种痕迹显示这个婴儿似乎是有人照顾。 啊？点解你？ 经过检查之后，发觉佢曾经做过手术，又食过药，所以这个婴儿只可以生存到而家。 福利部门已经将婴儿送咗去托儿中心，而警方而家已经积极咁展开调查，希望尽快找到这个婴儿的亲生父母。 我冇估错，原来真系医生你打电话去叫啲警察揾佢。 见你冇抱个 B B 嚟，咪报警。 真系好多谢你，医生。等到我心情平复之后，我一定会探个 B B 噶。 多谢，我要开始了。 是这样，我都是时候要走了。 哎，咪走住，我哋想住开圣诞 party 噶，可以的咪留低一齐玩。 好多谢你啊，不过我真的要走了，因为我妈妈突然间说要整翻个蛋糕来同我一起在家庆祝圣诞节。 哦，原来是这样啊。 是啦， 送样嘢俾你啊。 啊？啊？呢只？ 因为我上次打烂咗你只杯嘛，所以咪送翻一只俾你咯。 原来你仲记得呢件事噶？ 好多谢你。 Merry Christmas！ 冷たい形に伏せた瞳、この手がその髪引き寄せてた。何も言えずにこぼれ落ちたため息の涙が胸を濡らした。嘘でもいい時と求んでいた君の気持ちに応えきれず、臆病な僕がもしその時答えてたらまだ 嘛，老细你都几难搞噶。而家咩年代啊？仲骑骆驼横渡大沙漠？ 横渡大沙漠梗系要骑骆驼啦。揸车嘅话咩乐趣都冇啦。就系因为咁，我先至会俾咁多钱请你呢位肯挨义气嘅导游啫。 系嘅，咁讲得啱嘅。你谂住将来喺度铺油管？系啦，冇错。这个人家底好厚，是入边某大企业的精英。 好了，这里看完了，继续行。是啊，为什么你会选择做导游这行？ 跟性格有关的，因为我最喜欢就是招呼外来的人。其实都是想做一两餐而已。 是啊，既然是你喜欢做的事就最好了，做不喜欢做的事是苦差来的。 你也有钱而已，但我就没有资格选择自己的职业。老细啊，讲开又讲啊，呢段路你要小心啲啊，因为呢度好易塌方噶。老细， 世。 这个有钱仔真的没用。我话知你有冇事啊，剩返个导游费点都要俾埋我先好去啊。佢竟然带住咁大担银纸喺身。呢本咩？係佢本护照嚟嘅。真係好啊。唔知係神明定係魔鬼点我行呢条路。呢个人係某大企业嘅精英，但係我就係要喺沙漠度搵食嘅超级穷鬼。他的尸体就算留在几耐都几难有人发现到。他的护照和这笔钱就留给我好好地运用。 假儿子的幸与不幸。 日本工程师天堂一郎直到现在仍然是下落不明。 入嚟啦！你就系黑杰克医生系嘛？你肯嚟，即系我嘅光荣啊！系啦，医生啊，听讲你只要有钱嘅话，任何手术你都肯帮人做噶，仲会唔问理由添啊？ 系啊，只要有钱就乜都得嘅。 真系咁咩？咁我就放心啦。我听人讲，黑杰克医生嘅医术系一流嘅。 你揾我到底有咩事？ 系咁，我单刀直入啦。我想揾你帮我整容。佢个日本人。我要佢个样子，可唔可以用手术将我整成呢个日本人咁嘅样啊？要一模一样咯、 啊。要整呢个样冇问题，只要你肯嘅话，乜嘢样貌我都可以做到。 呢一笔钱唔知够唔够手术费啊？ 已经够啦，你真系要做手术？ 我决定中嘅嘢绝对唔会改变嘅，医生。 有乜嘢后果我都唔会负责， 只要个样整到一模一样就得噶啦。放心啦，虽然把声冇得整，到时咪扮撞亲个脑出唔到声，一样过脑骨嘅啫。 手术开始。 呢个样 点样啊？满唔满意？ 啊，好满意，完全一模一样。你的手术果然是神乎其技，但就要忘记这件事，绝对不可以跟其他人说。 我明白的，我从来都不会卷入这些这么麻烦的事里面。所以 为了考察游盘铺设路线而在沙漠失踪，一时间令传媒和所有日本人都很担心的日籍工程师天堂一郎，半年来音讯全无，终于奇迹地突然间出现。据说他老婆曾经受伤，丧失记忆后流浪了一段时间。 在这半年期间，我一直很努力地扮演好天堂一郎这个角色，就连天堂一郎的笔迹我都学习。日本的文化我仍然要花很多时间来习惯，挨得这么辛苦，目的就是要接掌天堂一郎的一切。 一郎， 天堂一郎的妈妈最难搞就是这个女人，因为我要当真她是我妈妈。 你平安无事回来真是好，我是妈妈。一郎，一郎，你是不是讲不到嘢啊？真是可怜啊。不过你可以执返条命已经是万幸了。来啦，给妈妈看看你的样子啊。果然是我的仔一郎，虽然你在外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但是你的样子和以前一点都没变。 搞定，他完全不知道我是无牌。 自从收到消息说你遇到意外失踪，妈妈真的很担心。这半年来我很挂住你，还有你打理开那间公司。 公司 已经倒闭了，可能你都还未知道。 咩话？ 还有呢，你那位上司齐藤不是叫你做担保人，等他可以向财务公司贷款应急的，结果他亏空公款，留下一笔债给你孭，我连间屋都卖埋，以后生活都成问题。好在这个时候见到你平安无事回来，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好多谢你。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你在这里休息一下先， 我哋以后嘅日子点过，慢慢先算啦。 咪同我讲笑啦，我咁远嚟到唔系为咗挨苦嘅。本来我嚟系接收天堂一郎嘅资产，但系得到手嘅竟然系个陀手能够老太婆。咪同我讲笑啊！好彩个医生都系住日本嘅啫，而家直接我搵佢倾下。哎呀，为咗悭钱，竟然搞到行路去搵佢。 你呢？啊，欢迎啊！请问你系边位啊？ 请问黑杰克医生喺咪度啊？哦，系医生啊！我谂你一定仲会记得我系边个噶啦，系咪啊？ 呢个系边个嚟啊？ 唔好意思啊，我已经唔再需要呢个咁嘅样啦。以为咁远嚟到日本有着数啦，但结果要挨苦，帮下忙啊，帮我整翻以前咁嘅样啊！我要做翻以前嘅我啊！ 对唔住，我唔识你噶。 吓？ 就算我同你以前有过啲乜嘢瓜葛都好，过往嘅嘢我已经完全忘记晒噶。 咪啦，你唔好谂住走嚟白撞啊！ 医生啊，你讲嘢冇咁冷漠啦，你好似完全忘记咗帮我整个容咁。 有冇整个容根本唔重要。如果你想做整容手术嘅，就唔该攞钱嚟。你出得起手术费嘅话，我一定会帮你整。而且我系绝对唔会问理由嘅。 系啊， 我有钱就唔使咁烦啦。激气，你忍唔住你。 唔好意思啊，净系得呢啲餸啫。而家收入咁少，有咁嘅餸已经算好噶啦。记住食多啲啊！已经帮你铺好床啦。 这个老太婆又会咁体贴嘅，佢始终系爱人。既然系咁，一月将你啲嘢吸干吸净，再将你连肉连骨都吞埋落肚。哼！我个亲生妈妈简直系一个魔鬼，自细就当我系奴隶咁使，动不动喐手打我。根本当是工具多过当是人，所以我完全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什么伟大的母爱。他很冷漠又很贪钱，我找回来的钱一分一毫都被他吸干吸净，我可以说是身无分文。我根本连自己亲生妈妈都不相信，那么怎会照顾一个完全不懂的老太婆啊？我现在在这里只要找够自己使用够生活就得了。在这里打工收入多过我以前，只是这样都算幸运。 是了，一郎啊，我织了一件冷衫啊，你试一下。哎呀，好啱身啊。 件衫不错啊，这个老太婆都挺好，但是我有钱都不会给你，这钱是我找回来的。 喂，阿婆，你在搞什么啊？ 没事，我只不过是 喂，阿婆，快点说，我问你在搞什么？ 那个不是 你在这里拜道之前有没有问清楚过人的？ 没有啊，我因为生活艰难才出来买东西找两餐而已。 阿婆，我现在不是问你这个问题，你知不知道在这里摆档找食要交份保护费先啊？ 不是你说买东西就买东西的，不收的话我就不客气。 哎呀，你们不可以这样的， 我就阻住了。又是你，快走啊！人之定啊！ 哎呀，你回来了，不好意思啊，妈妈还没煮饭，我现在煮啊。 我其实 呢样系 系礼物嚟噶，妈妈。 啊，一郎，原来你讲得翻嘢啦，你已经可以开口讲到嘢啦。 嚟啊，打开嚟睇下。 一郎，你可唔可以再叫多我一次妈妈 啊？妈妈，妈妈，妈妈， 真系好啦，天有眼啦。 你唔使怕噶，我喺公司虽然系倒闭咗，但系我一定可以搵到钱翻嚟，等我哋唔使再挨苦。妈妈，你以后都唔使担心噶啦。 一郎， 冇错，连妈妈都养唔掂嘅话，我仲系男子汉嚟嘅。 喂，天堂，收咗工一齐饮杯嘢啦。 唔好意思啊，我有排都唔会去噶啦。细个揾唔到嘅嘢，我已经喺度揾到啦，就系家庭温暖，同埋关心我嘅家人。 我好耐都冇试过可以同一郎你出嚟散步啦。 咁好心地嘅人，我竟然讲大话呃佢，话爱佢个仔。 你做咩啊？点解粒声都唔出嘅？ 啊，冇啊，冇乜嘢啊，冇嘢啊。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帮我哋影张相啊？呢一个就系我啊。 咪系你咯，你细个嗰阵真系好百厌嘅。 呢个就系妈妈，天堂一郎喺母爱之中长大。啊，系啦，妈妈，仲有冇其他嘢？ 吓、啊， 代表我哋一啲回忆嘅嘢。哎哟，啊，系假牙，系你副假牙，真系奇啦。我见妈妈你棚牙好齐全噶，系啦，妈妈，诶，妈妈，你要去边啊？妈妈，妈妈，而家咁冻，就咁小心出去嘅话，会好易冷病噶。妈妈，妈妈，妈妈到底去咗边？点样啊？ 太迟送佢入院啦，病人患咗严重嘅肺炎， 你哋一定会医翻好佢噶。 我哋会尽人事医佢嘅，但系救翻嘅机会好微。佢年纪又咁大，身体又虚弱，又受咗风寒。 医生，求你救我妈妈，佢患咗急性肺炎，而家随时都会冇命噶。 佢而家喺医院，肺部血管栓塞，咁样好麻烦噶。 而家只有你才可以救回我妈妈的，求下你。 你跟她相处得好吗？ 啊， 我的意思是你跟你妈妈相处得好不好？ 啊，当然好好，她已经是我生命之中无可取代的妈妈，是我这里唯一的亲人，我最多挨一世帮她还医药费，求下你，你一定要救回我妈妈。 是这样好了，我现在立刻去看看她。情况果然好严重，但是佢咁虚弱，都唔知道做唔做得手术。好啦，即刻做手术啦。 我谂冇咁嘅必要啦。我嘅病系点，我好清楚，我自己知自己事，我唔得噶啦。 听住，我的确系冇百分百嘅把握医好你。 有佢啦，相信系上天俾我嘅报应。唔该你啊，医生，帮我叫一郎嚟啊！ 这个时候你应该再呃他，我要将整件事讲出来，我要告诉他知我根本不是他亲生仔。怎么 你妈妈找你有事要跟你说。 妈妈， 一郎，我想我不捱得几耐的了。 你不要讲这些事了，要支持住妈妈，你一定会大步揽过的。 趁我稍微清醒，我要跟你讲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都是，其实我， 一郎，其实我并不是你真正的妈妈，我是假扮的。 蛤？ 你真正的妈妈在一年前已经过了身，我只是一个无中居的人。 但是 我是一个很坏的女人，我这样做只是想得到天堂家的财产，我扮你妈妈只不过为了钱，其实我真正的身份是帮天堂家打理家务的女佣。当我见到你妈妈突然之间离开人世，我就立刻去改头换面，接受了天堂家的大屋和财产，但是很可惜那间公司很快就倒闭，大屋和所有财产都被银行没收，但是我没有其他办法，唯有继续扮下去。 但是你的样子为什么会？ 我曾经找人帮我整过容，整到好像你妈妈那样，那个整容医生叫黑杰。 黑医生？那就是说那个人？ 我日日都提心吊胆，好怕会被人认出，日子一直都过得不好。不过你都当我是真正的妈妈，一郎你真是好，我有个这么好的仔真是好满足。我这世人最遗憾的就是无儿无女，当我和你在一起那时我直接当了你是我的亲生仔一样。你千万不要怪我没跟你说真话，总之这种幸福是我从来都没有过。 妈妈，我都有些事要跟你说的。 知我是假的你都还叫我妈妈，我很开心。 妈妈，妈妈，我永远都会当你是我妈妈，你一定要支持住，不要放弃，继续跟我一起。妈妈，妈妈，我决定回到自己国家从头开始过，所以我以后都不会再麻烦你的了。 是算吧，你的事都跟我没关系。 是啊，你答应过我不会问理由的。好多谢你啊，黑杰克医生。 黑杰克医生，这个人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我不知道，我答应过他不会问理由的嘛。《逐命的月台》 黄金星线最后一班列车马上开出， 你行快啲啦！ 本班列车嘅乘客请从速上车。 快啲啦！快啲啦！咩咩？仲有咩交通工具搭啊？ 唔好意思，请问下班车会喺 头先嗰班？ 已经系尾班车啦。如果你想借啲嘢同医生倾偈嘅话，我呢个助手系唔会放过你噶。 尾班车已经开咗啦。 系啊，已经开咗啦。医生啊，我哋快啲行啦。啊？ 佢嘅心跳好弱，瞳孔反应好迟缓，即刻送佢去车站嘅职员室，仲有马上叫救伤车，话佢哋知呢度有个患重病嘅人。 系收到。 一度是银国火车站啊，请即刻派救护车来啊。 这张写字拖来用下。 病人的情况怎样 啊？救护员问病人的情况怎样啊？ 病人全身有极多的黄疸，腹部明显肿胀，是清住腹，由他的吐血量来看应该是消化道受损而出血，推断是肝硬化的末期，病人神志不清开始昏迷，一定要马上用内窥镜诊断，但这里没有这些东西，唯一一个办法是即刻开腹。 啊， 开腹？喂，不是讲笑吧，在车站那里做手术，到底是什么人来的？我们五分钟来到啊，没乱来啊。 等不到五分钟了，进行紧急手术。佩佩，check下这个职员的血型。 喂，你不要这样做啊，救护车说五分钟就会到的啦。 再拖五分钟，这个病人就会没命。你想这样？ 当然不想啦。 你什么血型的？ 我是 A 型。 你肯定？ 我有定期做身体检查的。 好了，血型啱用。情况点啊？ 都唔知佢系咩人嚟嘅，竟然话喺车站帮病人做紧急手术。喂，啲咁嘅嘢搞啊！喂，开快啲啊！ 有工程。 塞到喐唔到， 激气啊！ 血型不够用，叫其他 A 型血的职员来输血。 哦，是。 为什么病得这么重都不尽早问医生医？ 医生，姐姐在哭着呢，她的脉搏开始减弱啊。 看你我就快不得了。我见到我出世的小镇，见到我成长的那间屋，我好想回到以前曾经和我妈妈一起生活的那个地方，但是我已经没办法做到。我记得我小个那阵就好喜欢拿杂志里面的相出来看，跟住幻想自己是个靓女，我一直都憧憬自己可以做一个公主。自细就偏执的梦想，不知不觉间竟然可以实现到。我觉得我是个好幸运的人，所有不幸和悲伤，好似同我呢个有幸运之神眷顾的人无缘。我相信会是咁。一直以嚟，我都只是沉溺在梦想世界，我好怕有朝一日这个梦想会破灭，所以我希望有人可以帮我延长这个华丽的梦，只要帮到我就什么都无所谓。我真的很傻，想起那阵我都觉得很愚蠢无知。啊，我真的以为梦想是可以永远延续下去。没错，要追寻不完的美梦真是愚不可及。这个世界又怎会存在着永远美好的东 西？老板吩咐我，我太太你不可以出去外面。 你不要乱说啊，现在外面有大把人找我做事的，经理人公司还安排了我做一个名牌的代言人啊。 总之不可以出去了，这个是老板落的命令，我一定要揸正来做。 后来我发觉自己不过是他收集的其中一件艺术品，就算一件艺术品起初怎样吸引，对得来一样觉得讨厌，色泽亦都会消退， 自此之后我就再冇得露面，我只系佢嘅收藏品之一。净系咁样存在嘅形式，已经令我无法忍受，我唯有离开。我用尽一切方法走翻嚟日本。后来有一个律师上门揾我，话对方已经正正式式咁提出要同我离婚。我又可以再次沐浴在灿烂的水银灯下，重新踏足属于自己的光辉时装舞台。 血肝脏的情况相当之差，而一定要留院。 我不留院，我不可以再被人困在龙道的了。 但如果你不接受治疗，可能随时没命的。 个病人呢？ 20分钟才来到，初初不是说5分钟的。 我 们 原本我只是想着帮我做少少应急手术，等你们来到就交他给你们。所有嘢都做晒㗎喇，送佢入院啦。 只係用咗20分钟啊。 唔係呀嘛，咁短时间全部做晒。 个手术绝对唔可以再拖，病人嘅体力唔会支持到。 医生，姐姐有反应啊。 你醒返啦。 原来我仲生存喺世上 㗎。係呀，头先你晕咗，情况相当危险。我帮你做个手术暂时保住你条命。但是你要入院好好休养下。 你好快会好返㗎喇，因为啱啱有一位世界上医术一流嘅医生帮你做个手术你呀。 帮我诊治嘅医生已经话咗我个病係医唔到㗎喇。 你个胃入面完全冇嘢，你到底有几多日冇食过嘢。 做手术嗰阵你係咪发梦呀？ 你流眼泪呀？ 係。我想起以前的日子，我觉得很感触。 是啦小姐啊，你今天真的好彩啦，遇到一位神医。如果不是你遇到他啊，你真的没命啊，你真的要好好报答他才行啦。 医生多谢你救回我，不知道怎样报答你呢。 算数啦，看你都是比不起我要求的手术费的啦，所以当没事啦。 不得，我一定要给回钱你的。 其实我只是个无牌医生，但是我的手术费贵过所有有牌医生。连警察都奈我唔何。 我无牌， 系咪想报警啊？ 唔会。 手术费我一定会俾你啊。 既然你一定要俾嘅，不如揾间面铺请我食翻碗拉面吧啦。 请你唔好睇小我，咪睇我咁嘅样，我系明眸花穿和胃啊。 我第二系咪真系连饭都唔食，肥少少都唔得噶？ 本来我已经预咗会冇命，但系医生你好似天使咁从天而降，俾我一个好重要嘅重生机会，等我可以再次从头嚟过。 我只系咁啱赶唔到尾班车，先至会帮到你。 今次你真系大命啦！以后记住好好咁保重身体啊！ 唉，我直情有种转世嘅感觉，我以后都唔会失败噶啦，一定。 啲屋喺度好似城堡咁啊！我谂住喺呢一区嘅人一定好开心嘅啫。 哇！ 医生，不如你换翻部唔会成日死火嘅车啦。 嗯。 嗰嚿云好似杯巴菲咁啊！ 哎呀！ 啊！ 果然是医生你们两个啊，唔怪得我觉得你位小妹妹咁熟口面咁啦。 啊，你咪系上次嗰个靓靓姐姐？ 你部车坏咗咧，不如咁啦，入嚟我度坐下，等我搵人帮你整翻好部车啊。 哦，唔使啦，多谢你个好意。 请入嚟啦，多得医生你帮我做手术，我先保得住条命咋。你想唔想知我手术之后有咩遭遇啊？ 嗯。 啊嗯 我觉得我仍然欠咗医生你一个好大嘅人情。 嗯。 当时我身无分文，根本就冇办法可以俾到手术费你。但系而家我嘅环境好唔同啦，要几多钱都俾得起啊。 睇嚟你而家嘅生活都几富裕喎。 是啊，是这样的。那次手术之后我被送了入医院，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男人。 不好意思啊，可以让我过吗？ 是，为什么你会伤成这样的？ 啊，是交通意外，没办法啦，当时时速开到200公里，我就算几硬净都会骨折啦，是不是？ 成200公里啊？ 我那时比赛赛车。 哦，原来你是赛车手。 这个是我嗜好。跟住公司嘅股东都反对，要我唔好玩啲咁危险嘅游戏。 冇错啊，做人应该系要爱惜生命。 会唔会我讲嘅嘢你唔啱听啊？ 你以为自己有好多钱，就做乜嘢都得啊？ 我几时讲过呢句说话？ 但系你嘅表情系咁样讲、啊。 好啦，你已经完全康复，可以出院啦。 医生，其实我仲未找清留院条数噶。 哦，你啲留院费已经找清噶啦。 吓？一定系你帮我找咗医院条数咧。 恭喜你，可以出院啦。其实我已经查过你的底细，唔怪得我硬系觉得你好面善啦。请你唔好怪我咁莽撞，花村和惠小姐。 模特儿嘅外貌，命中注定半年之后被人遗忘。啊！ 但系我仍然记得你。 多谢你帮我找咗条数啊，我一定会还翻啲钱俾你嘅。 请你做我女朋友啦，咁样医院条数就唔同你计。 你系咪谂住用钱嚟买我嘅人生啊？唔好意思，我唔系一件货品。 嗯，我当然知道，为咗钱而出卖人生呢样嘢你唔会再做。但系我同你以前嗰位欧洲暴发户系唔同嘅，请你俾机会我证明一下啦。 人是不是真的跟你以前的丈夫不同啊？ 他跟我前夫不同，他真的很爱我，他没有当我是饰物，他当我是真正的女人。 受到丈夫的尊重和爱护是一个女人最大的幸福啊。 是，没错，你说得很对。 其实陪陪都很幸福的，因为医生经常都陪着我，只是这样已经足够了。 小路女是不会明白这件事的了。 我不是小路女来的，我都有心情悲痛的时候，人生很多痛苦我都尝试过的。不过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只要你觉得自己生活在幸福里面，那些人就是真正的幸福了。 看来我部车已经整好了，我是时候要走。 请等一阵啦。上次你帮我做手术，你收回手术费啦。而家我已经好有钱啦，莫讲话五千万，甚至你开一亿我都冇所谓噶。想要几多即管开声啊！唔紧要噶，只要系用嚟俾我嘅救命恩人，我丈夫多多钱都会肯俾噶。 但系啲钱始终系你丈夫噶，系咪？你想多谢我嘅，就用你自己双手揾嘅钱请我食碗拉面，咁样我反而乐意接受。 医生，请你唔好同我讲笑啦。咁啦，就俾一亿 yen 你做谢礼啊！诶，等阵，我而家即刻写一张一亿 yen 嘅支票俾你啊！ 如果你仲有咁样嘅谂法，就算你请我食拉面，我都唔会接受。告辞啊！ 医生，我只系想用钱嚟向你表示我少少嘅心意咋。 豪华嘅大屋住都唔算得系幸福吗？点解嗰个姐姐嘅表情完全唔觉得幸福嘅？ 快 走啊！快走啊！快啲嚟出房啊！ 造成好大伤亡。 如果搞得唔好嘅，真系会生埋先生。 医生系其中一个遇难者，救援队已经揾到佢嘅尸体。 系靓靓姐姐嘅屋企嚟啊！ 出事嘅飞机系登区先生嘅私人飞机，而操控飞机嘅亦都系登区先生本人。 呢几日都系呢个时候坐喺度，哎呀，果然系嗰位小姐，我觉得熟口熟面啦、啊。其实我早就想开声问你噶啦，但你又唔好意思、啊，真系好啦，已经好翻晒啦。其实咧，一直以嚟我都好担心你噶，我好想知道你嘅情况点啊。我觉得你条命系个高明医生喺个月台度救翻你噶咋，希望你又好好咁保重身体啦。 系啦， 吓、啊。 嗰次嗰位医生呢排有冇搭呢条线嘅火车啊？ 黄金丁线最后一班列车马上会开出，乘搭呢班车嘅乘客请从速上车，请小心列车与月台之间嘅空隙。 医生，请你等一阵啊！ 怎样啊？找我有事？ 是这样的，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女人了。我丈夫过身之后才发觉她是负债累累，间大屋被接管，公司都宣布破产。我以为从此可以很安乐地生活下去，但估不到遇上一次又一次的厄运。我觉得上天真的很喜欢作弄我，我有几次甚至想结束生命。但我记得我曾经以天使两个字来形容医生你，因为医生你给了一个重生的机会，我以为重生就是为了再沉溺在自己的梦想，但是这个时候我终于醒悟，的确是医生你用手术刀给了我另一次重新接受生命的机会，令到我现在可以从头做起。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我只是这么巧错过了尾班车。 我现在终于都明白，幸福这件事不是就这样放在橱窗的时装制成品，应该是自己剪裁，依照自己的意思，一手一脚缝制出来的服装。现在我在一间裁缝店那里做帮工，虽然收入只是够自己使用，但是我今天真的很想请你吃碗拉面啊，以表示我少少的心意，但是以1000 yen 为限。 是这样，我不客气。 姐姐你都一起去吃啦。 这里附近有间挺好的面店。 最好是啲又平又好味的面店啦。 我要吃咖喱拉面。 伏せた瞳この手がその髪引き寄せてた何も言えずにこぼれ落ちたため息涙が胸を濡らした嘘でもいい時と望んでいた君の気持ちに応えきれず僕がもしその時答えてたらまだ続いてたのか体が覚えた不規則なプレスもう一度全てで感じたい全てをなくした不用意なプレス悔やむたびまたその痛みが締め付け みのもとへ飛んでゆくよ 到几多？ 126，算系几稳定。 不过打一次次机会同 系。 哇！呢只飞船真系好大啊！ 佩佩， 嗯， 等咗好耐啦，我哋要食饭啦。 咁最后呢？ 你哋由日本嚟噶，唔错，好耐飞机就嚟到呢度噶喎。我听人讲日本嘅风景好靓噶喎，四季都唔同各有特色。 但系你哋呢个国家风景都唔错啊，仲有好靓嘅阳光与海滩添啊。 啊？系啩？ 嗯，好美啊，真系唔错啊。可以一面睇住咁靓嘅景色，一面食到啲咁很味嘅嘢，唔止系享受啊，直情系人生一大快事啊！ 佩佩啊，你一系就食嘢，一系就讲嘢，是但拣一样啦。 咩话系好味啊嘛？嗯， 请问系咪好中意呢度嘅食物啊？ 嗯，好好味啊！ 多谢你嘅赞赏啊！ 啲海鲜系咪喺附近捉噶？又新鲜又好味，真系食到我停唔到口。 唔系噃，其实呢度嘅海产全部都系入口货嚟。 诶，点会啊？呢度明明周围都被好靓嘅海包围住噶喎。 其实呢个海已经再冇办法捉到鱼噶啦。 直皮嘅提供者。 因为这个海呢已经变成了一潭死水了。 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么漂亮的海会变成死水的？ 其实是这样的，两年前在那个地方建造了一个化工厂，虽然住在这里的居民个个都反对，但由于政府官员在台底收了化工企业老板不少利益，不理反对通过这项建设，结果这座化工厂兴建好之后不够半年，啲居民想见到嘅嘢都变为现实，早就估到噶啦。呢度所有嘅山林几乎被摧毁，而个海亦变成一潭死水。而家居住喺呢度嘅居民，每日都会上街示威，要求关闭间化工厂。但系由于好多地方都受到破坏，要回复原状已经冇可能啦。人类破坏大自然嘅代价，其实呢系好多人惊嘅。 俾翻个海，俾翻个海，俾翻个海，俾翻个海我哋。 点解有咁多人嘅？ 我哋啊！我哋啊！一定要关闭间化工厂啊！ 俾翻我哋啊！ 贵气，唔好吸入呢啲气体。 咪乱喐啊！ 明明你哋即刻停止示威， 你收声啊！ 嚟办公厂走狗。 喂，你唔好打人喎、 啊！哦，原来你系示威者啊！你放开我啊！点啊？ 快啲离开呢度，呢度好危险，你唔可以再逗留喺呢度，尤其系。好似黑仔你呢啲咁样嘅外来人， 啊、喂 喂，你走，你走，你走咗。 点解佢会知道我个名，而且仲系用咁嘅口吻添？ 黑仔，再见啦！ 吓、啊，系高志。咩事啊？ 你头先讲嘅嗰个高志系咩人啊？ 高志佢系一个我识咗好耐嘅朋友，而且可以话系冇人可以取代。 海部还要帮我面下补翻啲块皮。 系。 唔得啊！块皮太过旧，根本就唔可以做植皮手术。 医生啊，呢个医院保存住嘅皮肤呢块最后一块啦。 点解会咁噶？手术留在呢度只有咗阵，咁多位师太好紧急啊！我哋一定要揾到块新嘅皮肤，块皮最好啊，要啱啱割出嚟啊！ 我明白啦，即刻睇下有冇人可以提供皮肤。 可以再拖一阵，快一齐去啦！ 系 系， 好似话有个炸弹突然间爆炸。他妈妈受了重伤，已经成为植物人了。 他真的可怜啊！不知道黑男他现在怎样啊？ 希望他可以寄人天上啊！ 你们在齐度就好了。 啊！ 想请大家帮下忙，看看哪个仔女可以捐一块皮肤，让黑男可以上来做植皮手术。 什么话？皮肤？即是怎么？那些皮啊？ 是啊，没错，要来自小孩的新鲜皮肤，才可以帮到他做植皮手术的。 叫我哋割自己仔女啲皮肤落嚟，点得噶？ 但系佢系你哋啲仔女嘅好朋友嚟噶、啊。 由于小朋友啲皮肤嘅再生能力特别强，最适合做换皮手术，已经冇时间啦。希望咧有人肯捐块皮出嚟啊！ 哎呀，我醒起啦，我仔有啲笑做啊！ 啊，我都系啊。 请等一阵啊， 翻屋企啦。 哎，唔使好大块噶，只系少少嘅咋，好少啊。唉，估唔到会咁样。个个听到系要捐皮就走走唔切。 医生，不如用我嘅皮肤咯。 多谢晒啦，但系成年人嘅皮肤适应性低，好难符合到要求。 咁又系， 就用我嘅皮肤啊。 嗯。 啊。 小朋友啊，你讲乜嘢啊？ 我话用我嘅皮肤啊。 啊？你是说你肯捐你的皮肤出来？ 嗯，这样黑仔是不是可以没事了？算了，他经常借笔记给我，所以我要帮他的。 小朋友，多谢你，好多谢你。 但是这个小孩皮肤的色素深过黑男很多的，如果用他的皮，那他的面第日就会有两只色的了。 有两只色有什么所谓啊？做个手术先啊。 是。 败血球形态是相当吻合，体质亦都冇咩异常。 好啦，让腰部个皮肤手术马上开始。 系， 你咪皮下组织一齐割出嚟。 系， 要快啲，一秒都唔可以迟。好啦，成功，跟住缝合。手术完毕啦！ 黑仔，黑仔，我已经下定咗决心啦！我将来大个咗，我要做一个医生，要做一个帮所有病患者解决痛苦的医生啊！ 我将来都要做医生。 哎呀，你的志愿都是这样，就快看看谁做到先呢。希望你快点好翻啦。 高志，好多谢你啊！ 我得闲一定会再来探你的。再见啦，黑仔。 高志是不是你的好朋友啊？ 嗯，每日放学我会跟他一起走，我们会一起在河边拿蝌蚪，又会在森林里面捉昆虫。 哎呀，你是不可以白发的捐发皮的心意，所以你一定要尽快康复。 我一定会努力的，将来要做一个好像你这么出色的医生，这样才可以报答高志。 嗯。 起身。 你自己照下镜。 啊，呢块皮肤就系高志娟俾我噶。 冇错系啦。 吓、啊，真系嘅，呢块皮肤真系高志嘅。 之后嗰几年，我不断接受治疗，终于克服咗伤患，可以正常咁翻。但系嗰阵，高志已经离开咗日本。 医生，你跟住点啊？ 为咗要成为一个医生，最后考入咗医科大学。呢个系我向高志许下嘅诺言。 就系因为咁样，喺呢个情况下，目的就系针对呢个病例。 克兰话：，其实你可以再做手术，令到左边面嘅皮肤回复正常噶。 而家嘅矫正手术进步咗好多，加上皮肤嘅选择又多喎。 我觉得一个医生如果有两种唔同嘅肤色嘅话，可能令病人产生不良印象嘅。 咪系咯， 堂堂正正嘅医生唔需要你病人点样睇佢。 吓、 啊，仲有啊，我面上呢块皮肤对我嚟讲好有价值，系嚟自我嘅好朋友啊。 其实 唔系啊嘛。 选择咗做无牌医生之后，我反而有更多时间周游列国。在外地我都不停打听高志的下落，但是找了好多年仍然音讯全无。但是结果我都可以再见回他。想回起已经是隔了20年。那个人我肯定是高志。喂，边位？ 你系咪黑仔？ 高志，你系高志啊？ 啊， 估唔到你竟然会嚟到呢一度，我冇谂住会见翻你。 我都估唔到你会住喺呢个国家。我已经揾你揾咗好多年啊，唔系，应该揾咗20-30年噶啦。 系啊，真系对唔住， 高志，我而家想见你，你喺边度？ 你暂时唔见得我。 吓、 啊，下昼嘅示威令政府加强咗戒备。如果我一个要撇甩啲密探， 一啲都唔难。但系你同你拍档又走唔甩。 咩话？就系嗰两个。 佢哋嘅目的即系想捉我。既然知道你识得我，佢哋一定会 等候你会同我接触。 高志，点解会搞出咁大件事噶？ 而家咁危险，你系咪仲想见我？ 咁当然系。 系咁好啦，你就试下咁做。 我哋要出一出去啊！ 你会慢慢行。 我哋真系俾人跟踪啊！ 你就只要讲好咁样做得噶啦。 得啦，我知啦。 哦， 哎呀， 仲有三个哥啊！ 欢迎光临。 哦，两位朋友真系辛苦晒啦。啊，你哋埋嚟啦，我哋一齐饮杯吓。 喺度喺度，嚟一齐饮啊。 唔啦，我哋唔得闲啊，有好多嘢要做啊。 哎呀呀，冇错啊，系啊。 喂，边度饮杯啫？唔系咁都唔俾面啊嘛。又迟嚟啊！唔系我唔系咁啊，余书记。啊，咁咪得啦，一杯先啦，一场嚟到啦，我开心啊嘛。 但系 讲嚟讲去啊，你都系唔肯俾面我哋啫。 系咁嘅，我哋赢啦。啊好， 医生系咪好顺利啊？ 系啊，已经拜托酒吧嘅客人帮手。 哎呀呀呀！你今日嘅酒啊，我饮行嘢都唔有咁饮酒噶。 你又俾佢哋走甩咗。 哎呀，即期。喂，嗰个人又出现， 应该系喺呢度附近噶啫，但系搵匀晒都见唔到嗰个人喎。 高志， 黑仔，我早知道你做咗医生，听过你好多事迹。我记得我哋以前都系讲好咗，话我哋大个之后，大家都要做到医生。 高志，你而家到底做紧乜嘢？点解搞到有咁多警察要捉你？ 其实我同你一样都是个医生，世界上需要各种的医生。你看看这条五光十色的夜街是不是很漂亮？但是美丽只不过是表面而已，个海在月影下很短，但是已经一潭死水，就是因为起了那间工厂。不单止是这里，现在全世界都一样，自然环境不断地因为人类追求的欲望而受到蹂躏，全世界的气候都反常，臭氧层亦都被破坏，而大雨林不断咁减少，总之全部都是人类的罪行。冇错，我要医治的并不是病人，是患了重病的地球。地球亦都是一个生命体，但是地球而家被一种不断侵蚀佢的恶菌侵袭紧，数量仲系多到数唔到。如果唔谂办法，唔使好耐一定会病入膏肓，挽救唔到。所以而家地球好需要能够令到佢起死回生嘅医生，我哋要做嘅就系阻止贪婪嘅人类再破坏地球。我决定要炸咗间工厂，行动已经拍过板，马上就会展开。 你讲咩话？ 你都会帮啲癌症病人切除肿瘤噶啦？地球已经患咗癌症，一定要动手切除个肿瘤。 地球同人根本就两回事，咁做只会牺牲更多人命，应该有其他更好嘅方法。 我唔用极端嘅手法，啲人系唔会正视问题噶。 而家 你放心，佢哋呢班人一定捉我唔到嘅。 包围个摩耶轮啊！哎，哇！哎呀！哇！ 黑仔，好多谢你啊！ 高士， 见翻你，我好开心。 其实我都好想追佢噶，但系我又唔识游水。 哎呀，一啲用都冇嘅，追啊追啊！ 结果高志就喺黑暗嘅大海度不知所踪。自此之后，我就再冇见过呢个朋友。果然是特别香喎， 是我冲的咖啡，味道梗系世界一流啦。 由于声称要炸毁嗰间化工厂嘅环保团体人士用武力占据咗有关嘅化工厂，所以当地政府唯有出动军队去对付佢哋。冲突嘅结果，环保团体方面有多人死亡。 画面见到嘅咪系嗰间化工厂？ 这之中有一名系日本人，但系具体情况仍然有待进一步嘅证实。现时当地嘅日本大使馆嘅官员已经开始调查事件中是否有日本 高志 或者是当地的日本留学生受到影响，消息有待公布。 医生， 我定会好珍惜你送给我这块皮肤。 地球亦是一个生命体，所以现在地球很需要能够令它起死回生的医生。黑仔， 系啦，子竹啊，今日得翻你一个嘅。 系啊，今日剩翻我一个咋。九尾子同培培又男佢哋出咗街玩。 多得九尾子照顾培培。 好似话去咗隔篱区嗰个森林公园度玩、啊。 隔篱区系咪有棵大榉树嘅嗰个公园啊？ 你都去过嗰度啊？ 哦，好耐之前。那个阿爸仲喺咩度？都有好多年冇见过佢。老人与大树。 冇错啊！原来喺我哋屋企附近有个种咗咁多植物嘅公园喺度啊！我而家先知啫， 唔知啲饭盒有咩种嘅咧？我 啊！ 混账！ 啊！ 你只衰狗啊！你坐喺棵树度做乜嘢啊？ 你究竟想做乜嘢？ 想做乜嘢？你个说话应该我讲就啱啦。 爸爸 ，Happy 系咪有咩得罪咗你啊？ 你哋只狗得罪我啲乜嘢？佢自己心知肚明啊！你哋想知自己问佢咯。 啊？ 爸爸啊，你问声，你到底唔系呢棵大树嘅主人啊？ 我唔系棵树嘅主人，只不过加加埋埋，我已经照顾咗呢棵树十几年，我同呢棵树嘅感情好深厚嘅。 咁即系话你好鍾意呢棵树？ 係啊，冇错啊！我之所以咁鍾意佢，係因为佢係我嘅救命恩人。 係你嘅救命恩人？ 想唔想知点解？好啦，咁啦，你同你哋几有缘就讲俾你哋知啦。件事係发生喺打仗嗰阵。当时我是十岁，战争令到我同屋企人完全失散，我孤零零一个都唔知点算。我眼见四周都系火海，我就搏命咁走，附近所有嘅地方都着晒火啦。其实当时我已经系冇地方可以逃生，就喺我绝望嗰阵。俾我望到一棵好大嘅榉树。走，终于俾我走到去榉树嗰度，我就喺树下边过咗一晚。所有嘢变成焦土，乜都冇得剩。不过唔知点解，净系得呢棵榉树冇事，成棵树一啲损伤都冇。呢棵树粗大嘅树干，同埋非常结实嘅树根，救咗我一命，令我唔使喺呢场战争葬身火海。就系因为咁，呢棵树我一直都当佢系我救命恩人。 哦，呢个故事真系不可思议。 在那次之后，我的人生就跟这棵树连成一体了。我为了要跟这棵树一起，我在这个公园做了很多年的管理员。棵树一有害虫，我都会一条不留全部歼灭。每次我见到棵树没那么健康，我就立刻帮它施肥。有病的时候，我会日夜不停地照顾它。经过这么多年，我跟这棵榉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年龄方面，棵树大过我好多，不过我当佢系我个仔咁样看待佢。 当棵树系个仔咁看待， 将大过自己个榉树当系自己个仔。 我又冇屋企人，咁多年全靠有佢喺我身边，我先有寄托生存落去。 听你咁讲，我就明白晒啦。我知点解你咁爱护呢棵树嘅原因啦。 系啊，爸爸你嘅故事令我好感动啊！ 好彩及时阻止到你啊，唔系你做一件错事噶啦。啊 不过我觉得这一棵大树好像不多健康咁啊。 嗯， 啲嘢搞得七七八八噶啦。 嗯， 都差唔多啦。好快要动工噶啦。呢度就系呢度啦。 你想话咩人啊？ 我哋系规划处嘅职员嚟嘅。 规划处嘅职员走嚟呢度做咩啊？ 政府已经决定咗要重新发展呢一个区域，所以我哋先嚟呢度视察一下。 重新发展？ 我从来都冇谂过有咁嘅事嘅。 重新发展嘅话，咁呢棵树咪要？ 系啊，成个公园都会大规模改建，我哋都冇办法，一定要斩咗呢棵大嘅巨树啊！ 真系荒谬啊！我唔会俾你斩咗呢棵树嘅，你哋唔可以咁样做噶、啊！ 所有嘢都已经安排好晒噶啦， 呢项工程决定咗一定要做噶啦，我哋系冇权作任何改变噶。个计划征询过啲居民，区议会都已经通过。 哎、求下你啦，唔好斩棵树啊！ 冇办法，唔好意思啊，棵树决定咗一定要斩噶啦。 一个礼拜之后，肯费工程会展开，冇办法，决定咗一定要做。 咁啊，难怪嘅。爸爸咁爱护棵树，但系就嚟俾人斩咗佢。 唔可以斩咗呢棵树噶，你哋已经放弃噶啦。 啊！ 就系、是、因为呢棵树，所以我认为有办法可以将佢保留翻嘅。 不过用咩方法啊？ 首先直接同政府方面交涉。 嗯。哦，原来系咁。得啦，你哋嘅要求我系完全明白嘅。 咁即系。 真的很抱歉啊，我实在没办法接受你们提出的要求啊。 为什么、 啊、政府做事是有既定的方针的，不可以为了迁就某一个人就将一个用了长时间来准备的计划搁置，我们是不可以这样做事的。 如果我们证明棵树有价值、啊、那是不是可以搁置计划啊？ 我有这样的机会都不定的。 哎，我们现在怎么算好啊？ 我想到一个不需要斩咗棵树的方法啦。 啊？ 是什么方法啊？ 找一位专家评定棵树是名树，那就得啦。 名树？ 日本有很多名树的，譬如说在屋久岛的醒文杉啦，还有根美村那棵大麦应该很有名的，不需要是受保护植物或者是被评为世界遗产，只要有专家认为它是名树，那政府就不会斩它，会将它保留返的。 那又是、哦、又被你想到。 不过这样、啊、有什么人负责评定它是名树呢？ 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很特别的职业的。 这么多位真的很对不住啊，经过检查之后呢，算我不可以将这棵树评定为名树了。 蛤、啊、为什么不可以啊？这棵巨树有很耐历史，它见证着这个城市的变迁的。 它已经开始枯萎的了，这样继续下去呢，它的寿命最多得回两三年的。 哦， 咩话？ 那你就医回好它咯，尽办法咯。 就算医佢都冇用啦，因为呢棵树咧太老啦，已经冇生存机会。 不如同佢做移植啊，移植佢去第二度，咁咪得咯。 头先我都讲过啦，佢已经枯萎紧噶啦，就算将佢移植，帮佢移植到树根嘅可能性都相当低。以我多年嘅经验咧，我睇系冇办法救得翻佢。 各位听我讲啦，而家仲有一个礼拜时间，我哋唔可以就咁放弃噶。 嗯。 爸爸，你唔使冇心机嘅。 好多谢你哋咁多位，讲得冇错，无论点我都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嘅。 我绝对赞成啊！我哋一定要尽全力去保护呢棵巨树。 嗯， 大家加油！ 哎， 喺度做咩啊？ 我要尽力去保卫伯伯嗰棵巨树啊！ 伯伯棵巨树，棵树有咩问题啊？ 政府嘅人员话要斩咗棵树啊，植物科医生又话佢开始枯萎，总之就麻烦啦、 啊。嗯，咁啊，即系政府嘅人员要斩咗棵树啊？ 就系咁样啦、啊。 系咁，嗰个老伯而家一定会好失落啦，系咪？ 医生，你识得嗰个伯伯噶？ 哦，好多年前佢喺棵巨树前面呆咗我好耐。他说我的车的废气会伤到棵树。 嗯， 那个阿爸真的没有棵巨树的，那就麻烦。 我不理点，我自己是绝对不可以放弃的。 我点都要守护住我个仔，一定唔会放弃。 政府已经决定了明天要斩了棵树，不过我们还有办法的。 是什么？可以做什么？ 如果可以保留那棵树，我什么都肯做的。 这层我明白，不过这个也是最后的方法了。 到底是什么方法啊？ 我们要围着棵巨树实行政作抗议，希望政府不会斩了棵树。 好，也要这么呢。 虽然是长期作战，既然没有其他方法，唯有这样做。 算了。 我。 啊。 为了我的固执，你们出了这么多力，我衷心多谢大家。不过都是算吧。为 什么就这样就算数？这样一点都不好。 是啊，没错了。怎么可以在这个阶段就放弃过？ 算数吧。这棵树被砍伐，除了我根本就不会有其他人觉得难过。这棵树现在已经开始枯萎，就算不斩了它都不挨得几耐。所以算数了，这么多位真是多谢你们。城市的变迁，我和你一直都在见证住，一直的。为什么会这样？一定是幻觉。说起来我们太长命了，这个世界可能根本不需要我们存在。 真是大喜有此理啊。 佩佩，今次又有什么事啊？ 医生啊，等我告诉你吧，包你听到都觉得激气啊。 竟然有这样的事？ 你说是不是很过分啊？ 啊，今次大件事啦，阿伯可能同棵树共存亡。好啦， 我咁快饮晒嘅。我系时候要起程噶啦。哎呀，老朋友，我行先一步啦。 得咗啲， 爸爸， 佢仲有呼吸嘅，即刻车佢翻屋企先。 系咁快啲啦！ 要做紧急手术，宝贝，求你帮我手。 系， 开始。 佢都可能 会 再放 弃 生命噶。 而家做紧手术，唔好讲呢啲嘢。呢个阿伯都算大人，咁高跌落嚟，通常会即刻冇。胸部缝合，佩佩，准备人工呼吸器。 系， 接 到。 喂。 挥啦，我做电击，支持住，老伯。 当年那个地方我发紧梦啊，是这样的梦都算啱我了。我活多了这么多年，搞一场战争我再应该梦未。在我离开人世前的一刻都可以见多年一面，我总算是一个很幸福的人。你叫我去到你面前啊，你有嘢跟我讲啊。老朋友做乜嘢啊，我都要离开人世啦，你仲有嘢同我讲咩？心思达成一致啊！不错，我同你已经心灵相通。 冇事啦，老伯佢冇事啦。 执翻条命啦， 爸爸，棵树， 我要去西岭啊！ 好， 你哋可唔可以带我去西岭嘅山顶度啊？喺嗰边啊！喺嗰度啊！嗰棵树啊！ 嗰棵系。嗰棵系榉树。啊，爸爸啊，唔好啊！ 得啦得啦，我自己行过去得噶。唉，就系佢啦，睇下喺嗰度有白色嘅印记。 老伯。呢棵榉树到底同你有咩渊源？ 我之前差唔多冇命噶啦，我就喺个时候见到公园呢棵榉树，当时棵榉树同我讲咗一番说话，佢话喺之前将粒种子埋咗喺西岭山顶，佢嘅后裔已经喺西岭度成长，佢同我讲将西岭山顶嗰棵榉树当系佢，好咁照顾佢。我好开心啊！我终于可以同佢面对面倾偈啦！我对佢作出承诺，话我一定会好咁照顾佢嘅后裔。我作出承诺之后，你估佢讲乜嘢？佢话衷心多谢我啊！ 简直不可思议啊！森林公园嗰棵榉树系咪真系咁讲呢？ 呢方面我冇兴趣知道啊。不过佢跌落地嗰阵有树枝阻挡咗冲力，而喺昏迷嗰阵可能真系有榉树鼓励佢。无论点都好，今次系棵榉树救翻佢 嘅。啊，医生你都算有树精灵？ 哼，老伯已经揾到佢嘅生存意义，咁都系件好事嚟嘅。 小妹妹，有封挂号信啊，你签收得嘛？ 梗系得啦，叔叔。 我、哦。 不得业啦！我终于都不得业啦！好嘢，我已经毕业啦！万岁，万岁！ 唔该签收啦！唉， 培培考中学， 是不是有些不开心的事呢、啊什么事啊？ 是啦，有啦。 做什么 啊？我想问你啊，你现在是不是读初中的？ 没错啊，读初中又怎么 啊？如果是这样，我就叻过你好多了，因为我已经初中毕业了。 啊， 你看看 是什么来的啊？是毕业证书啊。培培小姐，阁下在本校修读的所有科目成绩非常好，每一科都能够达到 A 级的成绩，故准予毕业，并颁发毕业证书以之表扬。培培啊，你几时开始读中学噶？我唔知嘅。 我系读函授课程噶，我一直秘密咁修读，呢件事连医生都唔知噶。 啊！ 我之所以咁做，系想俾医生佢一个惊喜啊！ 函授课程啊！哇，培培你真系好叻女啊！啊，副主。关于申请退还学费事项，不论任何原因，本校决不受理，敬请原谅。环岛复刻函授讲座学校， 只要一次过交晒全期嘅学费，咁就可以即刻毕到业嘅啦！啦啦啦啦啦！ 交晒全期学费就可以毕到业，咁咪即系呃人？ 有人帮我睇下， 投考资格，拥有初中毕业程度嘅人均可前来投考。 咁我有资格啦！ 妹妹啊，你读嘅即系函授学校，我谂 乜嘢啊？ 妹妹啊， 你睇下，呢间高中嘅校服真系好可爱噶。不过呢间就比较时髦啲，着上身成就好多，我觉得会啱我多啲啊。若男，你帮我个眼啊，你觉得我拣边间高中会适合啲啊？真唔错啊，你家你又觉得点啊？ 你不要走来这里玩啊 你觉得很好笑吗？做什么笑人啊？ 你只是拿张这样的纸来就要我们给你考试，分明是跟我开玩笑的。 你这不是普通纸来的，这是一张毕业证书来的。 小妹妹啊，信用超注的函授学校班费的学历呢，我们都会承认的。不过呢，不是每间学校都是好的，只要你交齐学费，就比你毕业的学店都不知道有多少间啊。你呢张所谓嘅毕业证书，用嚟当系付款收条或者都可以嘅，用嚟考学校就难啲咯。 你根本就唔明，同你讲都嘥气啊！阿叔啊，我再讲多次，我已经初中毕业嘅啦，所以我系有资格成为高中生噶，我好想入读呢间高中啊！我希望你哋发一个准考证俾我考试啊！ 我讲咗啦，小妹妹，你呢张咁嘅纸，我就即管当系毕业证书啦。只不过啊，我谂最多都系幼稚园毕业噶咋。你爹哋妈咪知唔知道呢件事噶？ 我唔系幼稚园学生啦，我今年已经18岁噶啦。阿叔同你讲嘅都唔明嘅，你搵个第二个人嚟同我讲啦。 哎呀，真系烦啊！我有大把嘢等住做噶嘛，边有咁多时间招呼佢先得噶？天未黑齐，你好快啲翻屋企啦！个天黑齐就会好危险噶啦！ 唔得啊！ 喂，翻嚟啊！ 唔系听你讲先。啊！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好啊！ Oh, 事。 我等姐姐。 培培，发生咩事啊？培培啊！原来系咁，你已经喺一间函授学校完成咗初中课程。 我已经初中毕业，咁咪有资格读高中啦。我真系好想成为一个高中生啊嘛！我今年已经18岁啦，我真系好想翻学啊！ 培培，喺度吗？发生咩事啊？黑妈妈都唔着灯嘅，系咪有咩事啊？哦，系毕业证书。培培，呢张系 医生，我想翻学啊。因为我今年已经18岁啦，正常嘅应该读紧大学啦。你话系咪啊，医生？不过我系冇可能即刻就会读到大学噶，呢一点我都好清楚，我知自己嘅情况，所以 呢件事我明白噶啦。咁麻烦晒你哋， 请你等一等啊！我哋今日嚟呢度嘅目的唔系听你道歉噶。 事实上，我哋都冇发生过咩麻烦事啊！ 我哋之所以走嚟揾你，系因为我哋明白培培嘅心情。 培培佢真系好想翻学读书啊！佢今年已经18岁噶啦。 虽然我本人都唔系好中意读书，严格嚟讲可以话讨厌添。不过我就好喜欢翻学，因为喺学校度我可以认识到好多新嘅朋友。唔知咁啊，透过同学会仲可以参加好多活动， 好似体育节啦，同埋文化节咁， 又可以同好多同学一齐开开心心咁搞好多创作。 学校仲有美味嘅伙食供应，学期完咗啦，又可以去旅行喎。 你哋想讲咩？ 喺学校可以经历到嘅事，我谂培培一定好希望可以经历得到噶。 讲得冇错啊，我相信翻学系佢最大愿望啊。 我都知培培嘅情况比较特殊。咁系咪表示佢连基本嘅事都唔可以体验吗？ 咁样对佢太过分啦！ 我觉得咁对培培系绝对唔公平噶。 你话佢喺佢家姐睇落已经有18年嘅时光，你就凭呢几句说话要我相信系事实啊？我明白啦。我好明白你所讲嘅特殊情况，不过喺户籍上边呢，佢只系得1岁啫噃，因为咁样咧，我系唔可以批准佢入学嘅。之前冇先例， 点会冇先例啊？世界上有好多优秀嘅小学生都可以因为成绩特别优异跳班入读大学嘅。 冇错啊，你讲得好啱，的确系有跳级嘅制度，系咧0000分嘅成绩计咪好标青。 咁要睇过考试成绩之后，由校长你嚟作个判断啊。如果培培佢拥有可以喺度升学嘅程度嘅，咁样阁下就要批准俾佢喺度读书，视佢为一般学生看待。 你话0000今日18岁，你空口讲个好为难噶喎。2个月前我做咗全身检查，检查结果话我内脏年龄相等于80岁嘅白衣公啊！饮杯咖啡啦， 唔使啦，多谢。 你话我可唔可以去福利处讲话我已经有80岁，叫佢哋发一张老人搭车优惠证俾我呢？如果我真系咁样讲啊，你估福利处啲人会唔会相信我啊？哦，呢啲系 钱嚟噶，我希望你可以特别通融一次。 喂，先生啊，我假假地都系位教育工作者嚟嘅，你啲咁嘅用嚟走后妹嘅钱，我系绝对唔会收手嘅。我喺教育界打滚咁多年，总算博有名声，人哋净系收翻唔还你啲钱啊！ 我并唔系想贿赂你，俾培培入读贵校，我只系希望你俾机会佢考入学士。 啊？ 净系俾佢考你哋学校嘅入学士就已经足够，我谂咁做唔系太为难你啩？ 签收啦。 准考证系准考证，系准考证嚟啊！ 唔该你。 第二个都记咗张准考证俾我，咁咪即系话俾我考入学试啦。 签收先啦。 你是不是跟我讲笑啊？我们学校给你考入学试， 看看什么来的？ 这些就考试护身符来的，还有这个是驱魔的，还有这个平安符。 多谢你啊。 好了，那要立刻温书才得了。 不姐姐你都要考试吗？ 你搞错了，要温书那个是你啊，不过我会帮你手的。 真的的？ 只要有我这个大月的高中生来和你私人补习，放心啦，我担保你一定会合格的。 吓， 你做乜咁望住我啊？ 综合你平时学校的成绩啦，我真的不知道你那股信心是由哪里来的。 又难啊，我话你知啦，我就是曾经 pass 过咁嘅试，所以才可以成为一个高中生。 佩佩，顺其自然，唔好勉强。 啊？ 佩佩的体质只是等于一个一岁的细路嘅啫。 啊，系，我知道了。 啊？ 好啦，佩佩，首先我同你温习翻一啲小学嘅课程先，做任何事都要由基础度做起噶。 我知道。 而家做到第几题啊？ 第一题。 慢慢做，唔使心急，最紧要谂清楚。 佩佩，你做咩望住外面啊？ 我而家想休息一下。 好。唔得噶，佩佩连五分钟都集中唔到。 开始系咁噶啦，冇法啦，慢慢嚟。 陪陪協助醫生做手術嗰陣啊，就算幾個鐘頭咁耐，佢都集中到噶。 做手術嗰陣戰戰兢兢，絕對唔可以有任何差錯嘅，係黑傑克醫生啊嘛。喺手術過程，陪陪係百分百相信黑傑克醫生，完全唔擔心失敗，所以冇不安感覺。 不過考試就唔同啦，係咪？ 今次絕對唔可以出錯嘅，係輪到陪陪自己啊。 陪陪，佢唔去到考試啦。 要令佢去到考試，要佢好似其他嘅考生咁樣。 嗯，二三四五，计唔到啊，我唔够手指啊。 佩佩，你唔好用手指，要用心算嚟加，系七再加六啊嘛，答案咪十二咯。 系十三啊。 吓， 家姐你唔系啊嘛，呢题小学生都识计咯。 哎呀，我一时口快快讲错啫，七加六梗系十三啦，我点会唔识计？咁样将十三再乘三，答案就系、 是……哎呀，家姐好心你啦，咁浅都唔识，系四十一啫。 啊，咪系咯， 系三十九啊。 由今日开始，我都会嚟协助陪陪温习功课嘅。 好多谢你啊， 真系唔该晒你啊。 计好啦， 陪陪佢瞓着咗啦。 好啦，陪陪你继续做埋你头先做开嘅问题先啦。 计好晒啦， 你又是瞓着觉啦。 不如你休息一阵间先啦，饮翻杯冻咖啡提下神啦。 今次系真噶啦，真系做完啦。我一定会努力考到入学试的。医生，我是考试的。 你要记住，在试卷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如果你不记得写名字，就算你考到100分都会当零分。 嗯。 今天的考试时间是30分钟，够钟就会收回试卷。我未话开始，考生系唔可以打开试卷，请工作人员开始派发试卷啦。 开始啦。 佢考紧试，突然间肚痛啦，系咪啊？ 可能系神经线出咗问题。今次嘅考试对培培嚟讲压力实在太大。 你会医翻好佢个吓？ 即刻带佢翻屋企先。我话过要当佢系普通人看待，不过佢真系同普通人有分别。你要振作啲，我一定会医翻好你。果然系佢个肚痛系由胆道运动障碍引起，佢呢个系心理病，唔系内脏有问题。即系话培培抵受唔到考试压力。 对唔住啊，我唔应该俾太多压力你噶。 入考试失败咗 啊！呢个时候你唔好再谂其他嘢啦， 你休息多一阵先啦。 唔得啊，等我好翻之后，我要再考入考试。 而你身体嘅状况始终同普通人有分别嘅，培培，你听我讲。 嗯，我知道，所以下次我考嘅系幼稚园入考试，我明白啦，我都系由幼稚园开始接受教育好啲。医生，我有听你话喺试卷度写自己个名噶。 正话幼稚园打嚟，佢哋话你以后都唔使再翻学。 培培，带你去一笪你好想去嘅地方啊！ 你谂住带我去边度啊？嗯，培培高中， 我哋一起读书好唔好啊？培培，培培，睇下。我挨通宵帮你改短咗套校服啊！ 好多谢你啊，医生，你睇下，我终于都可以做到高中生啦！ 好啦，培培同学，我批准你入读培培高中，上课时间每个月一个钟头啊！你要俾啲心机读书喎。 系，我知道啦。 好啦，唔讲啦，而家正式开始上堂。 この手がその髪引き寄せてた何も言えずにこぼれ落ちたため息涙が胸を濡らした嘘でもいい時と望んでいた君の気持ちに答えきれず僕がもしその時答えてたらまだ続いてたのか体が覚えた不規則なプレイスもう一度全てで感じたい全てをなくした不要意なプレイス 女仔真系好靓喎， 系模特儿定系明星啊？不过好生面口咁， 哦，男足喺医院喎、 啊。咩话？受咗重伤，被车撞到，全身撞伤，昏迷状态。系，我明白啦。 阿姐，等等等， 唔好阻住， 唔该， 唔好阻住啊！ 外科医生咧，桑田医生咧，佢喺唔喺度啊？ 桑田医生，有个交通意外的伤者，伤得好重啊！ 我知道啦，我即刻去。 系严重交通意外，全身严重撞伤，甚至陷于昏迷，血压上压80，下压50，脉搏110， 两只脚嘅膝头关节完全碎裂，冇可能会复原到。大腿骨以下嘅部分，即刻准备切除手术。 系。黑心女王， 大腿骨外露，准备远步举上器，手脚 是 为了保住条命，我唯有切咗你个仔对脚， 切咗佢对脚。我个仔，我快要入到足球训练学校，可以成为一个足球员，系个自细嘅梦想嚟。 唔需要太失望，你个仔起码保住条命，只要配合康复治疗，将来一样可以融入到社会。 个细路咁后生就冇咗对脚，真系可怜。 只不过咁，拯救性命系医生首先要做嘅嘢。 但系病人个妈妈会好难过。 总之归根究底，结论始终得一个，越早诊断对病人是越有帮助，是不是啊院长？ 哦，我希望你所讲的说话是啱的，仲要希望你的决定每次都是啱的。 哦， 呢层当然啦，因为病患者的决定交托在我手上。 今天的手术，桑田医生都很快手， 不止快手啊，而且仲系毫无差错添。 不过佢见到切落嚟嗰对脚，好像完全不当是一回事咁。 佢虽然是个靓女啊，不过真系唔敢高攀。 咁你又唔使担心，我谂我都唔会沟你噶。 啲人讲嘅手术铁娘子咧就系佢啦，佢眼都唔眨就可以切晒病人啲手脚噶。唔知佢有冇男朋友噶啦吓？ 我唔知噃，呢、這、一个女版黑杰克，做咗个男朋友个都几辛苦。嗯？ 个护士系咪讲咩女版黑杰克啊？即系话呢间医院有个咁嘅女医生？ 都唔关我哋事，行啦。 我觉得有关啊！啊，医生， 嚟咗啦， 雪美， 好挂住你啊！ 我哋前几日只见过面啫。 我想日日都见到你啊嘛！咩嚟噶？ 你打开睇下， 好靓啊！真系好靓啊！不过只戒指，唔通你？ 你嫁俾我？唔愿意？ 啊，梗系唔系啦！我点会唔愿意啊？我好开心啊！只戒指真系好靓啊！ 如果讲靓，边度及得你啊？饮翻杯啦，为我哋未来干杯！你最近都仲系咁忙，日日都有手术做。 系啊，好忙。 只不过你日日都要帮人切除啲手手脚脚，仲咁有胃口，我真系好佩服你。 你唔好咁讲啦，好唔好？ 对唔住啊，我唔系有心挖苦你嘅。讲真啦，其实我今日有另一样嘢要同你讲。算啦，都系冇嘢。 做乜嘢啊？吞吞吐吐咁，有嘢你咪讲咯。 听完冇摆喺心度，系咁嘅。上次我喺医院探你嗰阵，听到一啲关于你嘅传言。 咩传言啊？ 是一些不是那么好听的说话， 话你是个冇血性的手术铁娘子。 把口是人哋嘅，咪有得人哋讲咯。 仲有啲更加难听嘅说话，话你是黑心女王，是女版黑杰克。听讲嗰个黑杰克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外科医生嚟。雪美，嗰啲人竟然将你同嗰个咁样嘅人相比，实在太过分啦！咁啦，雪美，我份人工都唔错，我哋结婚之后，你唔好再做手术啦。 陆朗，你嘅意思系叫我放弃做医生？ 唔系啊，我只系想你唔好再做手术啫，你可以转做内科医生噶嘛。 陆朗，你嘅意思系要我喺你同工作之间作出抉择？拣你定系工作，你一定要逼我拣嘅话，咁我话俾你听，我会拣工作。 雪美， 我走啦，再见。 雪美，等阵啊！ 再俾多杯我。 我系。 我系女版嘅黑杰克，冇所谓啊。 还掂我都系咁，我都系咁冷酷无情。 是要钱，唔理系乜嘢部位，我都唔会留情嘅。喂，我系黑心女王嚟啊，系冇人性嘅女版黑杰克啊，你知唔知？ 嗰位黑杰克医生系我哋呢度嘅常客嚟噶。啊？诶，佢就坐喺嗰边。 哦。就系佢，嗰个男人。 喂，小姐，喂，小姐， 阁下就是黑杰克啊，嗬，今日真系幸会，我自我介绍啊，桑田树美，啲人帮我改咗个花名叫女版黑杰克，点样啊？好光荣咧！你冷酷无情、铁石心肠、冷血外科医生，一个黑心嘅人，系一个科学怪人、冇心灵嘅机械人，系咪啊？ 是可以这么讲的。 真的好笑，我们是同一类人。跟我握手呢，我跟你可以说是同类。 怎么说也好，今晚你为什么事喝那么多，是不是做手术出错？ 你不要乱说，我这世人由细到大从来都没犯过任何错误，你不要乱说话，诋毁我啊。 咁你为咩事一个人喺度饮咁多啊？ 咩话？边有啊？边个啊？你话我？你唔好讲笑啦！我不嬲都系咁噶啦，我平时讲嘢都系咁嘅，我系手术铁娘子。 我唔想再同你倾落去，你早啲翻屋企休息啦。你咁嘅样，听日系做唔到嘢噶。 我唔需要你提醒我，我而家都谂住翻屋企。拜拜。 到底佢系喺边间医院度做医生噶？ 我唔知道。 诶，戒指系咪你噶？ 哦，系头先嗰个女人留低嘅。佢成日嚟嘅咩？ 唔系，佢今日第一次嚟帮衬嘅咋。诶，咁啊烦啦！睇嚟呢只戒指系相当名贵嘅，真系麻烦。 医生，你翻嚟啦！饮味有好大阵味啊，系咩嚟噶？点解咁大阵香味嘅？你就应该系香水味。 吓？心理作用啫。 边度系啊？ 睇啦，佩佩啊，咪有个女医生，俾人叫佢做女版黑杰克嘅，知唔知佢喺边间医院做？ 啊，系佢啊，咪就系隔篱区嗰间回生医院啦。医生，点解你要知啲咁嘅嘢啊？ 点解要知啊？佢留低咗啲嘢，我想俾翻佢。隔篱区间医院啊嘛，唔该晒。 有古怪，佢系咪饮到晕陀陀，留低咗只戒指？你谂住拎翻去俾佢啊？ 错的是你，你根本完全不理解我所做的工作。这戒指不见了，是订婚戒指，昨晚喝多了两杯，不记得留在哪里，怎么算好呢？ 桑田医生，够钟做手术的了。 得了，我接了，我即刻就嚟。 喂喂喂，话你知啊，黑心女王系有男朋友嘅，我亲眼见嘅。 吓，真嘅？估唔到喎。 不过以我估计，佢哋一定唔会长久嘅。 咁又系。 手术脱娘子嘅脾性咁冷酷无情，佢男朋友迟早都会顶唔顺嘅。 虽然系咁话啫，佢系个医生，咁有一流医术。 不过做我女朋友就真系咪搞啦。 手术开始。将右手的三只手指切除。 吓、啊？ 做咩啊？ 但系好地地一只手， 留得嘅我一定会留低。就算再考虑，最终嘅结论都系一样，赚晒时间啫。 咁又系嘅。 医生，有个紧急电话揾你啊！ 做紧手术啦， 不过对方话好紧要噶。 我系桑田。 吓、啊？佢六郎佢伤得好重。 佢地盘俾起重机夹到， 我无论点要尽快将佢送嚟卫生医院。 唔该，小姐， 小姐，小姐，小姐， 小姐， 六郎，快啲，呢个伤者等我处理。 他的身体多处骨折，有多条神经线和血管严重创伤，很有可能会出现空气栓塞。 怎么会这样？ 伤者几难会复原得到，这样的情况唯一办法是做切除手术。 对的。 医生，不快点处理，伤者会有生命危险。 不得。 吓、啊？生啊，唔做切除手术，伤者会冇命噶。 系佢男朋友嚟噶、啊。 吓，系嗰个伤者。 会唔会连男朋友都切噶？ 男朋友只脚都切，佢会唔会咁做啊？ 如果切嘅话，佢真系手术脱娘子啦。 我应该怎么做呢？ 请问你们医院是不是有一名外科医生？ 啊，果然有只戒指在这里，那就证明我的第六感是完全正确了。医生他一定是想送回只戒指给那个女人。 啊，没错，就是他。佢而家好忙啊！哦，我明啦。搞咩啊？ 医生，我知道你个心究竟点谂嘅。 知我点谂？你讲咩啊？ 有一个包眼嘅女马克奇克嘅女医生留低咗只戒指，你而家想去嗰个女人做嘢嘅医院，俾翻只戒指佢，顺便见佢啊嘛，系咪啊？ 系啦，佩佩。为什么你会知得这么清楚的？ 是皮克斯医生，不要被他离开。 好。唉。 嗯，奇怪了，怎么这么静的？ 要尽快决定的啦。 等多阵，唔该你，俾我再考虑多一阵。 不过 我完全明白，我知道冇时间，唔好骚扰我， 俾我冷静一下。 你昨晚有冇再去饮过 啊？你会喺度嘅。 我拎翻呢样嘢翻嚟俾你。到底做乜嘢？昨晚你仲好地地嘅，唔系咁嘅。 请问你可唔可以教下我点做？ 嗯， 请你恕我唐突。如果你有个你好爱嘅女朋友遇到意外，唔做切除手术就会冇命。你系主诊医生嘅话，你会唔会毫不犹豫咁切除佢啲手脚？ 我当然会。 佢系你生命中最重要嘅人，你都会切除佢啲手脚？ 我是一个医生来，医生所作的诊断绝对不会因为病人的身份而有改变。 对的，你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他怎样？他是不是伤得很严重？你最好即刻同佢做手术，将坏咗个部分切除，唔好再考虑啦。睇嚟今次我真系自己揾嘢嚟做。 松田医生啊，要决定啦！ 我知道要决定，我知道时间好紧迫。不过 听住啊，冇时间再俾你喺度优柔寡断，你咪伤你到个人冇命啊！ 唔系，当然唔系啦。 系咁，即刻准备做手术。放心啦，我会帮你嘅，入手术室啦。 正式开始，大腿骨下部全部切除，手术刀。 割开患处，在我修复碎裂骨骼嗰阵，将断咗个神经线接驳，然之后再将筋腱同埋肌肉缝合。 吓、啊，唔系要切除咩？ 正常情况下，切除嘅判断系正确。一般医生喺手术期间，好易引发空气散逃。 伤者只脚保得住啊， 真系难以置信，简直系奇迹啊！ 呢个唔系我嘅功劳，系黑杰克佢。 手术系你负责嘅，我只系喺侧边帮你手嘅。 听讲今日咁啱系伤者嘅生日， 咁呢份生日礼物真系好珍贵。 六郎， 是你。 希望你两个幸福。搞咩啊？开唔到嘅，发生咩事？喂，佩佩， 你今朝可以由窗口爬出街，咪由窗口爬翻入嚟啦。 啊。 ためらいがち伏せて瞳 その手がその髪引き寄せてた。何も言えずにこぼれ落ちた。ため息涙が胸を濡らした。嘘でもいい時戸惑んでいた。君の気持ちに応えきれず臆病な僕がもしその時答えてたらまだ続いてたのか。体が覚えた不規則なプレース、もう一度全てで感じたい。全てをなくした不用意なプレース、悔やむたびまたその痛みが締め付け。 佩佩， 你要留在我屋企，你唔使谂啦，你带埋我去啦，我又要去。 唔可以啊，你感冒未好翻，跟埋我去只会阻住我嘅啫。你乖乖地留喺度看门口啦。 医生，你等我感冒好翻先去啦，得唔得啊？ 我今次系去做嘢，唔系去旅行，病人等紧我噶，你唔好再扭计啦。 不过我想， 如果你再唔听话嘅，以后去旅行我都唔会带你去嘅。咁听话留喺屋企啦。唔知培培有冇听话？两个培培。 我哋呢个市镇乜嘢产业都冇嘅，成个镇都系靠呢间工厂支撑。我哋嘅老板每年都会捐一大笔钱俾市政府同保健中心嘅。 蔡卓木，够啦，你唔好咁啰嗦啦。你有冇烦住黑杰克医生噶？ 黑杰克医生啊，好对唔住啊。如果冇问题嘅话，就事不宜迟啦。我哋即刻去中央医院睇下情况点。 呢就冇问题啊，医治病人系我个专长嚟嘅。 佢系你要医嘅病人，亦系我嘅员工嚟。除咗佢，仲有其他相同嘅患者。 佢个病历同 X 光片。 啊，咩话？我希望你可以帮佢做手术啊。 我会试下嘅。不过，我怀疑呢个并唔系普通嘅肿瘤嚟。 吓， 手术喺三日后先做，请你准备下。 哦，系，老板啊。 呢度比我想象中宁静。培培，佩佩，我咪叫咗你要留喺屋企嘅咯，点解你要跟埋嚟啊？ 吓，叔叔，你系边个啊？ 吓， 我谂你认错人啦，我唔系叫佩佩，叔叔，我嘅名叫蓝美人。吓，叔叔所讲嘅嗰个佩佩真系好似我？ 系啊，一模一样。 好得意啊！有机会我好想见下培培啊，到时候 我见你一直不停咁喺度咳喎，仲有发烧添。你呢个病系几时起噶？ 好耐啦。 蓝美，蓝美啊！ 腊味， 妈妈，我学生躲出得好辛苦，好彩遇到呢位叔叔佢带我翻嚟咋。 真系睇小眼都唔得噶，腊味要多啲休息噶。先生啊，真系唔该晒你。 唔使客气，太太啊，睇你个女个病都几手尾长。 系啊，其实腊味佢已经足足病咗两年。 仲有啊，以你个女嗰种咳犯，我真系有啲担心。 先生啊，听你讲嘢嘅口吻，你系医生嚟？ 啊，系，我都可以算得系个医生嘅。嗯， 系医生，不过系无牌医生。虽然有一流嘅医术，不过收费就系天文数字，臭名远播嘅怪医黑杰克。 阁下又系边位？ 我就系呢个市镇嘅保健中心职员嚟。 哎呀，俊九田医生， 我系南美嘅主诊医生，我姓俊九田。以前我喺大学医院度见过你，你嚟做咩？照计呢度唔会有你平时医开嗰啲富贵病人噶噃， 系间工厂请我嚟呢度嘅。 哎呀，我个女点样啊，医生？ 工厂？ 嗯？ 我要同你做例行抽验。好啦，搞掂啦，你真系好叻女啊，南美。继续俾佢食药嘅话，相信好快就会好翻。休息多啲，唔好俾佢周围走啦。 我知啦，医生真系唔该晒你。 多谢你啊，医生。 你要乖，我听日再嚟睇你。喂喂，你咁样算系点啊？你做乜搞我啲嘢？呢部车系我噶噃。 我啱啱睇过南美嘅 X 光片，淋巴腺肿得好犀利，肺部亦都有阴影。 件事根本同你冇关系。 你错啦，呢件事同我有关系。南美嘅病征同我今次要医嘅病人情况好相似。 你嘅意思系工厂嘅？ 系啊，其实我都好希望唔会有关联。 你个月又掹掹紧。 南美患嘅唔系普通咳嗽哮喘咁简单，我劝你都系早啲查清楚好啲，唔系分分钟会好麻烦嘅。 自己都臭名远播，仲喺度咁多嘢讲。 血压 上压200，下巴68。 好啦，而家开始做局部切除同埋清理淋巴管手术。 医生啊，情况点样啊？ 病人的淋巴腺和腹膜位置都生了很多息肉，部分还演变成癌细胞。 是这样， 肿瘤已经切除了，但是不消除原因物质的话，将来一定会复发的。 啊，原因物质啊， 烫开患者身体你就会明白。不如我直接讲，病人患的是电位金属中毒。 什么话？ 原空炸你间工厂所产生的电位金属，制作过程中产生出大量的金属粉末，工人吸入粉末令到肺部严重受损，加速了发癌作用，而且还会扩散到身体其他器官。我推测的情况就是这样。 你有没有实际的证据啊？ 等化验完切除了癌细胞就可以得到答案。你都是及早停止生产电位金属啦，不是你间公司很快就会玩完。 老板啊，而家点做好啊？系咪叫啲工人停产啊？ 哎呀，你系咪懵咗啊？电位金属成间厂最赚钱嘅产品啊，咁容易可以停产嘅咩？你听住啊，呢件事一定要冚住啊，就算使几多钱都好啊。咁样咧，你用保健中心个傻仔，叫佢同我间工厂写个安全报告，证明所有我哋嘅产品都符合安全。 系，不过嗰个黑杰克医生， 佢系个无牌医生嚟，就算佢出去讲乜嘢都冇人会信嘅，唔使理佢嘅。 医生都咁耐了，唔知南美几时先好翻呢？ 只要你乖乖地继续食药嘅话，一定会好翻嘅。 如果我迟啲好翻，我搵成班朋友，大家一齐赛跑或者一齐去沙滩游水。系啦，仲有话我需要陪陪啊！ 你放心啦，你好快就会好翻。是你 工厂的病人诊断出是患了电位金属中毒。 电位金属中毒？瑞永工厂的产品啊？ 是，我相信南美患的同一种病。 你唔好喺度乱噏啦。首先，佢唔系工厂嘅员工，要长期接触电位金属，根本就系冇可能嘅事。 佢应该系透过某啲渠道接触到。 你唔好再讲啦。南美佢系我的病人，佢所患嘅病，我可以话最清楚嘅。唔使你多事。 太阳落山啦，闩翻个窗啦。 嗯。 啊，医生， 你中意收集贝壳啊？希望你会中意。 叔叔，我多谢你啊！我将我收集到嘅贝壳俾你睇啊！睇下靓唔靓啊？系咪特别咧？ 系啊。 我希望你又可以收集到更多贝壳，同多嘅人分享我嘅快乐，俾人知道嘅沙滩有几靓。 南美，你怎样啊？为什么天要这样对你？ 那幅相是…… 啊，那幅相是南美之前帮一间童装公司做模特儿那阵影的。他之前很活泼，一点病都没有。 是啦，唔怪得知咁似啦。嗰次我系照住本杂志嘅相做咗陪陪嘅模型，相入边嘅人就系南美。 嗯，你仲要过几耐先写得翻嚟呀？太太有病都走咗去，太过分啦！ 听你把声咁龙精虎猛，边似有病啊？ 系啦，医生，话你知啊 ，Happy 闯咗祸啊，佢今次有排受苦啦。 咩事啊？ 等我话你知啦，我寻日带 Happy 去公园玩，佢喺公园个沙池度揾到个着狗粮个空罐，点知里面有一只大黄蜂啊！做人就系狗都系唔好太喂食啊 ！Happy 就系因为喂食，无端端执个空罐，所以先至会招来黄祸啊！ 你同 Happy 讲啦，话佢知冇乜嘢都执啊，执翻嚟嘅嘢随时会惹到疾病。唔通迟啲再打俾你？ 啊，喂，等阵啊，医生，等阵啊，你好衰噶！ 你话咩话？你嘅意思系我写份虚假报告书？ 好简单啫，嗰份报告书只要话我间厂冇任何问题得噶啦。 是不是关于电位金属那件事？ 嗯，那无牌医生话你知咧，系咁我就无谓转翻半角，你照做噶吓。 不过咁做法， 你应该好清楚噶啦。电位金属系呢个市镇重要嘅产业，万一要全面停产嘅话，咁呢度啲市民点样生活啊？ 只不过患病嘅人正不断增加。 你唔系话唔想做保健中心医生，希望可以开一间诊所嘅？ 系。 今次呢件事做得妥当嘅话，你就变成呢度嘅英雄，有咗名气之后，开一两间诊所绝对冇问题噶。总之我哋肯合作就大把世界，你放心啦，肯定唔会有问题。同唔同我合作啊？唔系第一次噶啦，之前你都帮过我手噶，上几次我都冇代驳你啊，又唔系未做过，做到一次啫嘛，照计应该唔会有问题嘅。 我仲有冇良知？ 南美，你点啊？ 南美佢点样啊？ 医生真系太好啦！我冇办法联络到保健中心嘅津久田医生，我都唔知点算啊！ 南美，伸条脷出嚟睇下。弊啦，肺气肿令到条脷变成紫蓝色。 使唔使叫十字车嚟啊？ 唔使啦，搬嚟搬去反而有危险，我要同佢做紧急处理。 叔叔， 嗯， 如果迟啲我病好翻，可唔可以带我去见培培？ 当然可以啦，我会介绍佢俾你识，所以你一定要好快。 到嗰阵，我一定会将我收藏嘅贝壳拣啲最靓嘅俾佢睇。 啊！好啊，培培一定会好开心。 欢迎光临。 可恶，点解点解会咁？ 妈妈， 南美做咩啊？妈妈喺度陪住你。 第日我大个咗之后，我嘅志愿系做医生，要学钟九田医生或者叔叔咁嘅，做一个好叻好叻嘅医生。咁到时我要帮嗰啲有病嘅人将佢哋医翻好。 我一定要救翻你，南美点啊？南美情况点啊？你嚟得太迟啦， 黑杰克医生， 我冇估错，南美果然系电位金属中毒， 真系。 佢喺沙滩执翻嚟嘅贝壳里边，黐住混杂咗大量金属粉末嘅沙粒，相信系电位金属片随住工厂嘅污水流入大海，再黐喺沙粒上面。贝壳将沙粒吸入体内，由于南美有收集贝壳嘅习惯，所以长期不断吸入呢啲金属粉。既然你系佢嘅主诊医生，点解你唔早啲尝试其他治疗方法？你知唔知南美佢几咁信任你？佢想第日大个可以成为医生，佢一直都以你为榜样，要做个好似你咁样嘅医生。 你应承咗我噶，已经翻好我，我想生你噶啦。 是我不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南美，对不住，真的好对不住。 这些就是海边的沙粒，在这个时候你还拥有作为医生应有的勇气的，就拿回来化验一下。 是，我决定了社长，我会将金属中毒的事实原原本本地向外发布。 啊，你说什么？你在发什么神经啊？ 我验过海边的沙，证实含有金属成分，继续下去会有更多的牺牲者，啊，到时想补救的话，啊，都来不及的。 喂喂喂喂，等阵啊，如果件事扬出去你都有罪的。 我不介意，我是不会再做埋没良知的事。 哎呀，无论如何都要制止樽九田啊！件事扬开咗，我哋彻底玩完。 啊，系。 你就系樽九田啦，啊，吓！正嘅就将个公事包交俾我。 系瑞永工厂嘅老板叫你嚟对付我嘅。 医生，咁多声佢啊！又将个公事包交俾我啊！ 我会交俾你嘅。 喂，你走啊！快点走到去边。 右上膊和右下腿骨折，严重撞击令腹部撕裂，令腹部肿起， 伤得非常之重。 是啊，咁重的伤真系几难处理嘅。 咁点算好？ 呢个伤者嘅手术等我做。 吓，啊！ 而家手术正式开始，手术到。 系。 你终于醒翻， 阿杰啊！你帮我做手术嘅， 系啊， 我知道你帮我做手术嘅手术费都好贵，我真系俾唔起。 哼，你唔需要担心嘅，我都冇咩蚀底，我已经收足酬劳。 你系讲瑞永工厂咧？放心啦，我一定会告发佢哋，对离开我哋嘅南美有啲补偿。 俊九田，有时你做嘢真系几武断嘅。 放心啦， 黑耳黑医生已经帮我做咗手术，我一定会好翻噶。 原来系咁样，太好啦，太好啦！ 医生，你做咩喊啊？ 我对眼有啲攰啫，可能系跌亲影响。太好啦，你冇事真系好，唔使咁内疚。 黑耳黑医生，谢子可，帮我送俾培培啊，系我亲手接噶。仲话俾佢知，我希望第日可以同佢成为好朋友。 我知道啦，等你好翻之后，我一定会介绍你俾培培识嘅。所以你一定要好翻。 我好翻噶。 嚟啦嚟啦！ 培培啊，我而家翻紧嚟啦。迟啲我介绍个小妹妹你识。系啊。 ダメないがちに伏せた瞳、この手がその髪引き寄せてた。何も言えずにこぼれ落ちた。ため息涙が胸を濡らした。嘘でもいい時と望んでいた。気持ちに応えきれず臆病な僕がもしその時答えてたらまだ続いてたのか。カラチャが覚えた不規則なプレイス、もう一度全てって感じたい。全てをなくしたむたびまたその痛みが締め付ける 咁嘅情况嚟睇，最新型嘅导弹好快就会完成啦。 点样啊，高卢尼博士？虽然范畴方面同你嘅专长医学系唔同，不过结果都系同样理想，系咪？今次 我哋能够请到好似博士你呢啲举世知名嘅医生做我哋嘅医疗程式顾问，真系我哋嘅光荣。博士做乜嘢？系咪发现呢度有啲咩事啊？ 啊，唔系，我冇事。 谁是凶手？ 都我。你嚟咗啦，要你等，唔好意思喎。 我哋好耐冇见啦嘛，你好嘛，高龙林博士。 爸爸真系幸会啊，我个名叫做培培啊。 哇，你好嘛。 今次应该系博士最后一次检查，不如即刻开始啦。完全好翻晒。我睇博士你个脑肿瘤已经完全消失。 我依好多翻都系靠你啫。克杰克，你的医术似乎夸张一大步啊！ 全球的医学界仍然很需要博士你这些头脑。 我老了，我已经不中用，我这排竟然会走去帮军事基地做事。 什么军事基地？ 边个咁好人都会经常找你呀、这里空气真的清新啊！ 在这么优美的大自然环境竟然起一座导弹基地。 是没错，虽然我对个计划提出个反对，不过系啦，阿杰克，有件事我想听下你意见。系咁嘅，最近喺度发生咗一件好离奇嘅事件。嗰班善良嘅村民无缘无故下接二连三咁俾人拖开身体，其中有几个村民最后因为伤得太重救唔翻。 即系发生连环凶杀案，有冇凶手嘅线索？ 凶手系边个同行凶过程完全冇人见过。 边有咁个可能啊？唔通嗰个凶手识得隐形，真系咁犀利？ 我检查过受害人嘅伤口，断定唔到系咩凶器。唯一可以肯定嘅，凶手系用手术刀咁嘅利器行凶。 咩话？用手术刀？ 案件非常离奇，仲有啊，凶手专系拣天朗气清嘅下午嚟犯案。 天朗气清嘅下午？ 我去过所有嘅犯案现场度查过。凶案场地全部集中在附近的森林地区，简直是……哦 ，David， 唔该晒你 ，David， 你唔使惊噶，呢位叔叔系医生嚟，佢系我个侄 David。好啦，你翻出去玩啦。 博士，时间唔早啦，我要走啦。 系咩嚟噶？ 系狐狸先生捉鹅小姐嘅游戏啊！你未玩过啊？ 我系大人，所以我唔玩啲细路仔游戏噶。 喺加拿大我成日玩噶。狐狸先生嚟啦！狐狸先生嚟啦！ 到底系点样玩噶？ 好啦，我做狐狸先生，你做鹅小姐，嚟啊，走啦！狐狸先生嚟啦！ 慢住先，我明啦。哦，李明，你喺边啊？哦， 博士，伤得好严重，今次弊啦！ 叔叔，大伯父，杀人凶手啊！ 喂，即刻打电话叫救伤车，快啲！今次弊啦，已经嚟唔切啦。 快啲！ 你又唔系凶手，点解咁紧张要走啊？ 情况对我好不利，而且我做一个无牌医生。快啲追！你坐稳啲啊！ 一定报仇啊！ 今次咪 我唔会俾你走得甩嘅，前面系骨头路嚟啊！ 喂喂，精神啲！ 我都见唔到第二个人，我哋而家唯一嘅办法就系捉到真凶，博士一定知道一啲真相。只系一击就致命，干净利落咁拖开咗条身体。 我可以肯定呢件事系同一个凶手做噶，不过个凶手点解连一只鹿都唔放过？ 连啲树都系咁，呢棵又系。连路牌都系咁。 真系奇啦，你系生物定死物都成为凶手嘅对象。 照咁睇嚟，呢件事未必系人类嘅所为。 蜂鸟啊，啊冇错啊，隔篱嗰条村确系有个咁嘅传说。 系啊，我都听闻过啊，我哋条村啊已经有两个村民遇害噶啦。 我想问一下，有冇受到袭击仲生还嘅人？ 最近发生咁多件凶杀案，凶手一定系嗰个男人，佢唔会走得几远嘅啫。 系啊，当时我嘅胸口突然之间被劏开，能够出翻条命真系谢天谢地啊！ 系咁，见唔见到凶手个样？ 当时我见唔到有任何人，我感觉到有阵冷风迎面吹嚟，跟住就出现被刀割开咁嘅伤口。啲差人唔信我讲嘅系事实嚟，我冇讲大话噶，我可以发誓，当时真系冇人喺度。 咁事发嗰阵系咩一个天朗气清嘅下午？ 啊，系啊， 我相信高龙尼博士喺临死前一定掌握到某啲秘密。 哦哦，嚟迟一步啊！ 多一阵添啦。得啦，去啦。 我哋两个而家好似做贼咁啊！你揾紧乜嘢啊？ 揾紧凶手嘅证据。呢啲系。我明白了。 咪喐啊！杀人凶手！ 我讲过好多次，博士唔系我杀噶啦。 你讲大话，系我亲眼见到噶。我今日一定要同大班虎报仇。 我赶到现场嗰阵，见到博士已经出咗事啦。 因为当时医生只不过系帮博士进行紧急救啫。 你有咩确实证据啊？ 有啊，你听我讲先啊。真正嘅凶手系寒风妖魔。 寒风妖魔？ 在日本一直以来都有个关于寒风妖魔的传说，寒冷日子在户外活动的手脚和身体很多时都会突然被割伤，传说话这些全部是寒风妖魔的所作所为。妖魔有三个成员，一个负责将人推跌，另一个用镰刀割伤猎物的身体，第三个为受害人擦上止血药然后逃走。 你讲大话，我不会信的。 你看狐狸先生在你后面呢。 啲咁危险嘅嘢就等我保管住先啦。David， 寒风妖魔其实唔系个毫无根据嘅传说，我可以用科学角度去解释嘅。 由科学角度解释？ 呢个情况系好少发生。当物体喺低温地方激烈活动嘅话，就会引起旋风，空中可能会出现真空旋涡。物体接触到旋涡，就会出现被利器割伤嘅情况。 但系。为什么在这些这样的森林都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啊？ 那种的秘密我想高龙尼博士一定已经知道。 会不会高龙尼博士和凶手是认识的？ 给多日时间我应该去找到证据出来。 医生真的可以？ 真的荒谬，根本就是讲大话。大伯父是好人来，你们想骗我不得旨意啊。 一定是 David 不相信我说的说话，静静通知你们来这里。 我肯定大伯父是你杀的，你们不用自然到我，你是杀人凶手。 这一把一定是你用来行凶的凶器。 这把是我紧急情况下用的手术刀。 你不用说大话了，你当我是三岁小老哥。 喂，等一下先。给机会我详细解释。 这个时候你还想狡辩？你无牌行医兼进行连环杀人拒捕，再加上擅闯私人地方，根据这里的法例，你犯的罪肯定被判还手死刑。 今日的天气非常之好，我敢肯定凶手一定会出现。 你还讲埋这些天方夜谭？ 只要在这里等到晏昼，你就会知道我讲的事实。你都想知道谁是真凶？ 你的意思是说凶手到晏昼就会出现？顺理之奇啊。 如果我们等到晏昼都不见凶手出现的，你先拉我回差馆定罪啊。 好啊，我即管在这里等到晏昼，用你做来引凶手上吊。你真的知道什么秘密的话，凶手一定会出现杀你灭口，是不是？严密监视每一条通道，发现可疑人物，追到天角底都要捉住佢。 医生， 喂，无牌医生， 已经等咗好耐咯，唔见有任何动静啊！ 好危险啊！唔好过嚟，快啲揾地方匿埋。 仲喺度危言耸听，你想揾机会逃走啊嘛？ 快啲离开，佢嚟紧， 咩动静都冇喎、 啊。好、嗯， 手铐， 如果唔帮佢抢救，佢就会冇命啊！去吧，去攞镬剑嚟。 我而家即刻去咗。 弊啦，佢嘅伤口真系好深，已经去到心脏。快啲，搵人输血俾佢。再赶得迟，佢暂时冇生命危险。 医生，你个伤点啊？ 好彩及时避开，唔系伤得好严重啫。我冇咩大碍。 叔叔，好对唔住。冇所谓啫，最紧要你明白真相啫。 我已经帮你做了紧急处理，等十字车来你就可以入医院。 我完全见不到凶手、啊。 告诉你，凶手是导弹。在五公里外有个军事基地，他们专拣天气好的下午进行导弹试射。发生凶案的地点全部都是环绕基地五公里范围之内。换言之，每一次基地发射导弹，导弹造成的冲击会形成真空漩涡。那个漩涡就是导致伤亡的元凶。高龙尼博士最终想通了这个道理，而且他希望在下午搜集多些证据，然后提醒所有村民戒备。怎样啊？你现在是不是还想着拉我？又或是我不收你治疗费当打和？ 医生，你不要这样讲了。我明白，不赔偿费我迟些会跟军事基地计的。博士同村民嗰份，我一定会一齐帮佢哋追讨。 好、 哦。呢度系全世界最美丽嘅地方，竟然喺度试射导弹。我会全力阻止他们这样做。 ためらいがちに伏せた瞳、この手がその髪引き寄せてた。何も言えずにこぼれ落ちた。ため息涙が胸を濡らした。嘘でもいい時と望んでいた。君の気持ちに答えきれず、臆病な僕がもしその時答えてたらまだ続いてたのか。体が溺れた不規則なプレイス、もう一度全てで感じたい。素晴らしい 제보내고싶다부여몸이나빼서그야무답이맞아서너의땀이가아침에쓸게